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最冻嘅五月一号，最好咩都唔好做，听风骚快活人嘅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瑞瑞李丽瑞。 早晨，早晨，五月二号星期一公众假期，我系开工强。 冇错啦，今日咧冻冻地啊，室外气温咧十八度，相对湿度88%。阿开工强，你有冇保护你条气管啊？你知道咧吓呢啲天气咧， 有啊，你睇我条拉链拉到上顶啦。 嗯， 阿瑞瑞仲劲，佢仲攞条 颈巾， 颈巾吊住， 包 包 个 真系好紧要。 系啊，呢啲系中女之。 中女三 宝其中嘅一种，系啦，冇 颈巾之外就两宝， 系 啊，仲有就系暖水，暖 水 杯，仲有唔知另外有咩咁样 嘅， 三宝 嘅，即系有时咧，即系少少嘢可以保护你成个冬天啊嘛。 系啦， 但系其实而家五月二号啦吓，琴日五月一号，点解会咁冻咧？ 系啦，突然之间， 同埋咧嗰个骤降啊，即系好彩咧，天文台都即系预先讲咗啦，咁所以你就冇咁意外咯。 系，去到16度啫。 系啊， 今朝早系曾经系跌过有16度，即系新界地区又再低几多度？ 但见到街上面咧，好多人都系短袖衫。 系啊，好似系欧都系啊。 系啦，就 短 裤 啊， 后生 仔系咁嘅， 冇错，系因为佢啲热血啊， 热血系嘛，同埋体感温度， 热血体感 系啊，我都觉得系，年纪大就真系小心啲。 公众假期咁啊，琴日大家唔知去边度玩啦，咪继续保留住呢个假期嘅嗰种感觉。 系啊，冇错， 三个钟头嘅节目而家开始噶啦吓。阿伯，我哋嚟喺入翻 disco 玩。 系啊，对于佢嚟讲， 阿叔三宝、石宝都系去跳舞。 咩啊？石宝就 系 跳舞， 跳茶舞。 哦，又真系同个年纪有关嘅， 我都唔明点解叫茶舞咯。 饮茶，饮 茶，饮 茶嘛。 系啊， 系啊， 嗰个时候啊嘛，三点 三啊。 哦，嗰啲叫广场舞，又或者大妈舞都 OK 啊。 我琴日朝头早见到啊，喺个商场嗰度，即系点解有啲叫中乐嘅咧？咁啊，中嗰啲，但系啲弹弹跳跳嗰啲咧，咩凤阳花鼓嗰啲， 或者系我写个小苹果嗰啲 系啦，有班阿姐咧喺度跳广场舞，真系开心。一早就喐下喐下嚟啦吓。好，三个钟头， 犀利啊！ 不妨又揽住张被喐喐佢， 冇错。你好啦，唔使翻工，我更好可以翻工做节目俾你听啦。 咩啊？ 咩啊？兴啊！哇，一齐拎埋表咧。 Major Ring My Bell Anita Ward 在这个早上十八度几温嘅啫，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两成嘅骤雨，下昼天色明朗，咁就正啦。趁呢个假期一齐去玩下啦。放假期间呢个风骚凡一切照旧，今日有呢个学古文啦，仲有呢个熟女关注组啦吓。 好的 当然都有讲下呢个睇戏嘅环节，我琴日好苦恼啊！ 点解啊？ 因为我发觉咧，我睇咗两套咧，我觉得都系睇睇下咧，我放弃唔睇啦。 嗯。 咁啊，心尾谂下算啦。我本来想好急咁睇一套能够讲到 介绍， 系。不过算啦，如果佢有令到我放弃嘅原因，咁都可以分析一下嘅。我有睇嘅，即系睇到大半之后，我真系俾嗰啲剧情激到咧，唔想睇落去啦。 有位韩剧啊？ 韩剧其中一套， 哎、 一套唔系韩剧，一套系外语剧。咁样先讲啦。 外语剧哦， 系啦吓。喂嗱，今日咧嗱假期啦，大家可能要瞓晏啲啊，或者咩都唔想做，冇所谓，因为假期啊嘛，系咪先？ 系啊，梗系啦。 我一路听 住风骚烦，一路咧喺度 hea 下吓。咁、但系咧，阿马小强、我今日咧睇到一篇文章，我头先专登咪后，我同佢讲，佢本来咧有另外一篇想讲，我但 系 好想讲呢篇噃。 系 佢话咧有冇俾生活废掉啊？废掉即系令到你磨蚀咗成个人嗰个叫做诶 斗志 啊、精神啊，咩都好啦。嗱，即系我唔想讲佢嘅标题嘅，佢标题本来就话废人的六国征象， 咁、 我 觉 得，我又觉得负面咧， 一阵间又话我哋针对佢， 太负面啦。 我冇讲过， 我唔系话你啊， 我同阿马小强讲，我话我唔系讲你啊， 梗唔系讲我啦，傻猪嚟， 我系话佢唔系呢种人啊， 系、 我惊佢对号入座，我就想话、 好啊，睇下而家， 所以你就觉得呢个文章系一啲 一 可读性都冇系咪？ 唔系，系一啲都同佢唔同啊，系一啲都同 佢就系咯，因为佢喺度讲紧话废人啊嘛，但系我哋相信嗰个废人嘅话，佢里面冇嘢系中啊嘛，咁所以咪其实。 中噶， 冇可 讀性咯。系啦，系啦，分享下先， 冇错啦。咁啊，纯粹分享下啦吓。第一，我哋再讲，唔系废人，系被生活废掉啫。即系话咧，你被生活磨掉咗，因为有时磨蚀咗好多， 都会有嘅，真系会有。 系啦，第一个咧就系话停止学习，即系近年你已经好少去。学一啲新嘅嘢啦，嗱呢个在你有学插花啦， 系、 马小强学弹吉他啦，系咪？ 你个鼻冇事啊嘛？ 有啲嘢唔知点解， 有啲鼻 有啲嘢清唔到，系唔知点解。一讲你弹吉他，我就会咁嚟 嘅 啦，系。 好咧，嗱，好啦，咁佢详细形容啲啦。点样停止学习咧？喂，翻工嘅时候咧，净系浑水摸鱼，浑水摸鱼，大家明唔明咩意思啦？ 即 系胡混， 系咯，胡混混， 金钱我， 同埋咧。我都话唔系话零， 我觉得 你唔系啊，你唔系，唔系你最近好咗嘅， 系，同埋咧得闲嘅时候咧，只会睇手机，唔知睇咩嘅喎，睇， 哎呀死啦，又嚟添，我谂我 唔识整啊， 睇手机，睇啦， 系扫扫得，但唔知佢睇乜 嘅 喎。 第二，冇乜勇气尝试新嘅事物。唱下呢只歌啊，唔得咧。 诶，唔系啊，呢、這个佢冇啊，佢呢一排又好乖啊， okay, 每个礼拜五都有、啊。 所以咪唔系佢咯， 系啊， 俾 啲掌声佢，其实佢 OK 嘅。 唔系，我真系多谢 啊， 你老师。 嗯 ，OK， 好啦，第三。只在乎短期快乐，不在乎长期利益吓，即系有啲咩即刻着数咧，佢就开心嘅。但系要做。即做一做好多工作去換取啲長期嘅好處咧，佢就唔會噶啦。 但我覺得呢一個又 OK 喎，都唔係好廢啫。 呢、這個我唔係好明 白。第四，未拿捏注重身材管理，由佢啦，肚腩咪肚腩咯，肥咪肥咯，垃圾食物咪垃圾食，燒嘢咪燒嘢咯，血壓高咪血壓高咯，你笑我咪笑我咯， 塊面油咪油咯，長咪長咯，點啊？我係啊， 重要。啊！唔知讲边个咧？ 系啊，几好啊！ 唔、 啊啊、 知讲边个咧？ 有冇啲人符合咧？你附近？ 我唔答得唔得？ 望望呢边啊，各位观众，望望呢边。 第五咧，成个为自己嘅错处揾藉口，唔系我揾错碟啊，library 俾错我啊。 又或者你俾我听，我都系冇用噶啦、 啊， 我都唔识。系、啊、你叫我揾、啊，我咪揾咯。 同埋咧，对自己落咗承诺咧，得噶得噶啦。成日都系得啊得，他从来都冇结果噶噃。 嗯， 我吉他就弹完噶啦，我就嚟会跑步噶啦。啊，系啊， 唔系佢仲会找藉口噶，佢 不停找藉口， 系啊， 呢个咪叫不停找藉口。 不停咁找藉口咯，咁佢就话就不停咁讲嘅，就系话我上咗四堂，但系我仲系咁嚟读读读。 个教师嗰个教得唔好啊。 因为我哋真系觉得喺 同埋你个吉他唔啱啊，你呢个系卡式吉他，唔系正常吉他。 系啊，但系佢上咗四堂， 错咗。 再翻到呢样嘢话 ，OK， 即系在物理学上嚟讲， 系吉他嘅错。 我哋完全觉得呢一样嘢系冇。 冇可能嘅。咁、所以就真係覺得好奇怪。就係物理學嚟講， 哦，即係冇可能咚咚咚係嘛？ 冇可能㗎，係就係冇可能。 唔係咚咚咚，係篤篤。 你係篤，你人哋應該係要咚咚咚，但係你話你 篤 篤篤 篤篤啦，係 啊， 係啊， 冇可能㗎。 第六，經常重複機械性嘅工作嚇，即係有啲工作，但係呢個我又覺得唔關個人嘅事，唔關個人嘅事。 重複機械性嘅工作， 例如話你話喂，人哋海底隧道收錢個，咁佢唔關佢事，佢可能係一個好發奮圖強嘅人。 係啊，因為佢工種 係 咁啊嘛。 係啊， 咁你可以點啊？ 呢個我唔同意。 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譬如好可能就系话咁，我要俾自己咧有唔同嘅嘢。今日咧第一个收嘅咧，我就要多谢你。第二个就早晨，第三个就 thank you， 第四个就系啊。咁你系咪要咁啊？ 喂， 又好喎、 啊！话时话咧，我座头啊，即系我住嗰屋企嘅座头嗰个啊，郭先生咧，佢对个个人咧，嗰、那个嗰看更啊， 看更哥哥 ，Secure 哥哥，佢对每一个人咧都有唔同嘅招呼嘅。喂，今日工作愉快，喂，身体健康，阿婆行，慢慢行下，身体健康，咁样嘅。 啊，咁佢开心好多，佢可能同个人有关， 都系嘅， 同佢人嘅性格有关。 佢讲，佢就咁点点头又得，甚至有啲咧，我见到有时佢行开咧，有啲人代替。笑都唔笑就咁坐喺度咯，系啊，但佢每一个人佢都会打招呼，喂喂喂，早晨早晨咁样，即系咁样。 我有一个朋友画咗一个漫画，我觉得好正嘅。佢就系话咧，佢每一日咧要经过佢翻工嗰个地方啦，都有一个 security 嘅哥哥咧坐咗喺度啦。佢就会同佢讲声早晨，但系咧佢都系。冇反应，跟住后屘佢问： 佢系咪石像？ 我系咪已经死咗？ 佢系咪石石像？ 问啊，系咪我已经死咗啦？佢见唔到我，明唔明啊？就算我同佢讲早晨，佢都系视而不见咯。我觉得咁样 好 惨。 有时我唔 系 好明咧，其实咧嚟你翻一份工，你咁样又系一份工， 人哋见到你又唔开心， 你哈哈笑有一份工， 系啊？ 点解要坐喺度 石 像咁 样？其实我使乜请你咧？如果系咁，我摆个吹气公仔都得啦。 咪系咯， 着住嗰件衫， 吹气公仔唔得。啊！吹公仔会流气啊嘛， 话题终结者，呢个唔系重点。 话题终结者，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另外就系咧，冇啦，系啦，咁即系总之就系话咧，佢重复机械性嘅工作咧，因为呢一种工作同埋佢会安于呢种工作，因为唔需要用脑。 同埋佢哋 唔使動腦， 係啊！佢覺得佢就好 secure， 即係我每一日佢就係撳嗰粒掣，係咪啊？同埋佢就係即係好似我睇查理咁樣咯。佢每日翻嚟就扭一個螺絲，另一個螺絲，另一個螺絲，係咪啊？我永遠都唔會錯噶。 因為對自己如果係要求咧，可能會不安於呢種工作，覺得哎呀，我都要諗翻啲即係 好悶啊， 好悶啊， 係啊。 雖然嗱並無貶義啊，呢種工作係有人做嘅， 明嘅係 都 係 一份工作， 冇 錯啦嚇。好啦，馬老師，咁啊頭先咧另外一個話題，佢想講嘅咧就係嗰個。忘怀咗嘅一啲嘅打卡点啊，消闲 已经渐渐消失喺我哋嘅香港嘅城市里面嘅嘢，有啲系咪仲有一两间喺度苟延残存紧噶？ 唔知啊，真系， 因为你真系唔知噶，你无端端可能唔知去元朗啊，或者边度，诶，点解仲有一间嘅？ 有啲 应该 真系冇噶啦，例如许都山。嗰陣時佢真係好大，即係新聞講咗全世界，呢啲真係應該冇嘅，嚇咩芒果撈啊，咩等等嗰啲， 冇啦。 雖然間中都有少少懷念，不過都係貴，我覺得。但係整體呢啲嘢都貴，而家嗰啲一杯咧三四十蚊嗰啲，我都覺得係貴。 嗱，如果你講緊嗰一間開頭係 OK 嘅。讲真，个开头好惊， 如果唔 OK， 唔会开到成街都系咧。 冇错，咁就系喺佢应该差唔多结业之前嗰几年嘅话，系做得好差 嘅，越嚟 越差，亦都越嚟越贵。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佢嘅营销嘅手法， 同埋冇乜新 原因嘅。 你 嚟 嚟 去 去 都系嗰啲嘛，但系其他卖嘅嘢好快可以 copy 你 啊 嘛， 啱啊， 系咪？甜品铺又有呢一样嘢。 其实除咗呢一间之外咧，我以前我诶细个一定系咩？我记得有一间快餐店叫大力水手嘅，唔知你去过未？ 有， 有， 你竟然记得？你竟然？知啊！ 我梗系知啦，我同你差唔多年纪。 你知唔知啊？ 未听过大力水手， 你冇听过咩？ 你冇听过？ 冇啊！ 大力水手唔多嘅。 你唔知啊？咪快餐快餐店咯， 系啊，炸鸡髀啊嗰啲咁嘅嘢， 快餐店咯， 系啊， 仲使乜解释啫？快餐店 系 咯，都系嗰啲咯， 薯条啊、汽水啊嗰啲咯， 系 啊， 我 哋大力水手啊，你中意食噶？ 我记得，我觉得几得意咯。嗱，主题餐厅啊，即系岔开讲少少，佢都算主题餐厅啦。佢叫大力水手嘛，即系你起码你有个 figure， 你会谂到啦。咁另外以前有间叫，哎呀，突然间谂唔翻添。 Wendy's 唔系啊，嗰间好似森林 Tropical Forest 啊，又 系 执咗咯，系咪啊？ 喺九龙塘都有噶嘛， 嗰阵时。 哇！ 你 佢有冇中文噶？有冇中文？ 我唔知啊。 即系热带雨林嗰啲。 系啊，类似啊， 有中文噶。 系啊，有棵树啊，有啲嘢， 有 马骝 啊，有大笨象嘅声音啊， 系啊， 咁其实都几得意嘅。 咪拍拖去一两次咯， 嗯，我从来都 要去。 但啲嘢我觉得麻麻地好食嘅，同埋好贵嘅，好贵嘅， 一定系贵。 嗱，快餐店就有呢间啦，系嘛？咁至于头先我哋讲紧嘅就系即系甜品铺就有呢一间啦。另外仲有就系卡拉 OK。 嗯， 卡拉 OK 咧，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佢都自己即係幫翻個生意係會幾好嘅。初初嘅時候大家就要唱嗰啲大廳啦，跟住佢就分好多間房啦。做唔住嘅時候嘅話咧，有冇試過 lunch？ 喺卡拉 OK 嗰度唱晏晝嘅卡拉 OK 之後，佢連埋 lunch， 幾好食嘅，你 係 嘛？有冇帶過我去？ 係啊，有時有 buffet 食添啊， 唔 係 有時 係 經常都係，佢只係會有 buffet 嘅啫。 夜晚都有㗎，夜晚都有 buffet 嘅，夜晚都有，但係分兩個唔同嘅價錢。 不過佢啲 buffet 我始終覺得係同酒店嗰啲係個卡司係低啲。 哎呀，佢食飽你幾廿蚊啫嘛？ 唔係咯，你想點啫？ 仲唱埋， 即係成晚朋友喺度幾好啊！生日， 我覺得真 係 OK 㗎， 係啊，嗰啲幾好，唔錯。哦啊、 但是而家就真的不成气候了。 卡拉 OK 都是网上有名啊，即是话呢个越嚟越叫做少人去的聚集点啊。 系啊，其实 都有 少 关疫情的事啊。 梗系啦， 点做啫？ 系啊，限聚令嘛。 停了咁耐啦，我谂啲伙计都唔记得点 serve 人。 但是又咁，大家有冇留意过嘅就系、是、可能喺韩国咧，佢哋好兴嘅就系一个人嘅卡拉 OK 啊。 哦，知 一間細細間嘅 一個 box 咁樣， 好似我哋以前嘅電話亭咁樣，你入去俾錢就自己唱，但出邊咧係聽到你漏聲噶嚇，都有好多人喺度練歌，我覺得都幾好玩噶， 係啊 ，OK 嘅， 有曬盞燈有剩噶，點解香港唔引入呢樣嘢咧？ 唔知啊， 我諗冇 market 咯， 咁啊係嘅。 即系大家唱歌嘅意欲冇咁强咯，我估 咁啊系，咁啊系，我觉得真系几得意噶。佢哋就会喺个车站啊，即系讲紧韩国啊，又或者系一间嗰啲即系诶， 有几个电话亭， 系啊，有几个电话亭，一个电话亭，咁你就喺入边嗰度，跟住咧出边就经过，你可以望啊，咁哇，唱得几好喎。 但系咧，疫情之下咧，我谂都唔得，因为咧大家都会惊，即系 一个人啫。 咁之前上一个你唔知道佢入去唱 消毒咯， 系啊，咁有冇人做呢一样嘢？就系话 ，O K， 都啱嘅， 系咯， 咁咪。 除咗卡拉 O K 之外嘅话咧，头先我哋又讲到有甜品啦，仲有嘅就系机铺， 冇错， 打机， 冇啦， 有一间有啊，仲有一间啊，屹立响呢个黄埔好多年啦，三四十年啦，嗰阵时我哋细细个读， 你打唔打？你会 成间都系啊，即系入去嗰只全部都系机，咁佢系咩机啊？而家？ 而家都仲係嗰啲最傳統嗰啲機，因為以前我哋去玩咧，仲 有 嗰啲 就係 Street Fighter 啦，講緊嘅就係食鬼啦， 打鼓又有啦， 係啊，俄羅斯方塊啦， 跳舞又有啦，佢仲有，佢仲有嗰啲氣墊球㗎， 砰 砰砰砰砰嗰啲都好好玩㗎，係啊，我哋玩 貴唔貴 㗎？嗯我冇入去玩啊！我哋最 最機鋪以前唔敢去啊， 你驚 啊？係啊，喺呢邊食煙， 係啊！你有冇試過動動銀仔喺度啊？ 一定要呢個係配套，跟住佢真係話俾你聽，我霸住呢架機，你唔使指我走 啊！ 我真係冇咩認知， 我哋 從來冇 試過玩嗰啲叫做 American pool 啊，即係美國桌球咧，佢張台細啲嘅，因為嗰波跌咗落去咧就窮就冇一個啦。 哦， 我哋試過咧。因為你跌咗落就冇啦嘛，一跌落去咧就攞隻手截住，點樣俾個哥哥睇到啊？唔好再咁樣啦， 截到嘅咩？ 截到你咪喺個袋口嗰度截住佢咯，執翻上嚟咯，係啊，因為佢碌咗落去咧，你少個波啦，就冇得玩咯。 明白， 咁你就係咁喺度玩咯。 好，咁啊機鋪之外嘅話，仲有個就係貼紙箱， 冇 錯，我冇影過，我真係冇影。 你真係冇影過， 我都唔係邊個同佢影？ 但係通常咧， 我影唔曬 我自己影。 嗰啲拍拖嘅情侶實會 影 噶嘛？拍拖嘅情侶實會影， 會啊， 係啊， 咪咯，你冇同阿娟去影過咩？ 冇。真系冇， 佢點解你唔會啊？ 佢淨係帶佢咧，話住下間新酒店，游下水 啊！冇錯，小女朋友啊嘛， 係啊，小女朋友 係就會早啲禁顧人哋啦，跟住唔俾人哋內游水啊嘛。 你知唔知我更早期咧係去呢個信和嗰度揀度間屋，你哋有冇去過？ 信和 係啊係啊係啊， 我唔知喎。 嗱，佢嗰啲咁樣嘅，佢啲細細間細細間就俾佢唔想你去到長洲先租啊， 係啊， 就有曬㗎啦。咩？除咗長洲，仲有好多 嘅。有相俾你睇㗎。 有啊，有相簿啊咁樣 揭開咁，係相梗係靚啦，係咪先？係啊，係 啊，去到兩件事啊， 係啊，你要一早去嘅，如果唔係就出事噶啦。我試過有一年 咧，咩叫一早去啊？ 即係譬如話你聖誕節12、24、25、26嗰啲梗係緊張時間啦，你最好就係十一月底已經去 book 啦。 哦， 如果你十二月，譬如話 你話 冇曬咯，如果嗰年咧焗住咧，我走咗去 沙灘。 東涌嗰度租啊。嗰陣時東涌係未起機，乜都未有啊，仲有啲 都有嗰啲度假屋嘅， 好少啊，因為東涌冇嘢玩嘅，基本上佢又 有 沙灘城， 你帶埋小女朋友去有嘢玩嘅， 我梗係帶佢去啦， 你自自攜玩具咪你。Bring your own toy, bring your own toy. BYT, BYT. 结果我真的去了东涌、哦。哇那些村屋来的还有那些紫微石那些地板又冻冰冰、哦。 村 屋来的。 是 村 屋什么大屿山那阵时候最传统那阵时候。 那你都 会 住 大屿山啊那些呢。 你 想 想 那 都 杀 你 了 嘛。 懒是西班牙别墅式嘛他那些是 直接 中式。你 都 掰、 啊。你说懒是。 有所谓有张床得啦。 你直接都不是望了屋的啦。 是 啊你直接。只是望一点的啫。 是啊。 两点。 是 ,OK, 两点永远都是。三点就不受走了是吗 讲个钟数啫， 嗰个时间咯，系啊，三点就走啦。 喂，十点半吓，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放 show 浮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朝录得摄氏16.4度嘅低温，系自1917年以嚟5月份嘅最低纪录。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受到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带嚟嘅骤雨影响，天气清凉。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在盛江提出公屋提前上楼计划，让轮候人士可以选择提早入住未有全面社区设施的公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公屋联会总干事、房委会委员招国伟认为，项目是不是可行，要视乎落成公屋的位置。如果地点偏僻，交通又不完善，居民会不便。但是如果新公屋附近已经有其他屋邨或者位处市区有提供基本用品的商店，提前入住的问题就不大。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说，李家超提出解决跨代贫穷的千人试验计划，但是1000个名额只是杯水车薪。他希望新一届政府可以在儿童发展基金增加资源，亦都可以研究让基层以公款以外的方式储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追求和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调解是以互相尊重和寻求共识的态度解决冲突，是最理想的做法。因为从小培养调解文化，除了有助减少冲突，更加可以促进构建有爱和包容的社会。郑若骅在校园调解研讨会暨中学朋辈调解比赛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调解不只是一门专业服务，亦都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文化。而随着科技发展，调解不一定只是局限于面对面的调解会议，线上调解将会越来越普遍。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741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846宗确诊病例，以及689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两项数据都以上海占最多。新增本土846宗确诊个案之中，上海727宗，北京36宗，吉林31宗，广东23宗等。新增689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之中，上海占6606宗，辽宁95宗，新疆37宗等。新增32宗死亡病例，全部是本土病例，都是在上海。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17000宗确诊，5092名患者不治，超过192000人康复出院。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蝙蝠被指系多种病毒嘅源头宿主，包括新冠病毒。但点解佢自己又可以百毒不侵嘅呢？ 科学家怀疑蝙蝠神奇的免疫功能和它们演化出飞行能力很有关系。 不止这样，蝙蝠还几乎不会老，而且相对上超级长寿。到底它的身体有什么秘密呢？ 电视纪录片《蝙蝠超能力》星期二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其实咧，头先所讲嘅咧，好多咧都系要消费嘅，例如话你去唱 K 啦，例如话你去 UA 啊睇戏啊，又或者例如你去甚至系食炸鸡啊，咁都要俾钱啊。你以前咧即系冇乜钱嘅时候，咁大家最学生都试过嗰啲咧，系冇钱去消费嘅时候咧，你去边度玩啊？我记得我嗰时咧最常去咧就系海运大厦。海运大厦点解咧？佢出边有个 走廊 平台嗰度咧，望住、 啊、 个海，望住啲货船啊咁样样。 而家都有啊。 我知道，即系对于冇乜钱嘅学生，而嗰啲人可能会嫌弃，呢个又大风又嘈，可能唔冇咩好啦咁。但冇乜钱嘅，我当时咧就系好多时系唔系饮酒啊，咧好似阿马小强咁啦，同小女朋友喺出边倾下偈啊， 系啊，好开心噶啦， 因为都冇乜人噶，几静噶， 好静噶。 你知我喺边度啊？ 我知道有啲人去读书噶， 唔系尖东嗰度咯。 系啊， 喺嗰度就好多咯。 系啊， 嗰度多人啲。 嗰度比較多人啲，同埋佢就係會一班人會喺嗰度，通常都會其中一個失戀啦，跟住有幾個一齊會陪佢啦。 係啊， 跟住唔好講咁多。 饮， 一路喊啊，都试过好多啦，留低唔少脚毛啊。 系啊，仲有卜公码头咧， 卜公码头 冇错， 系啊，嗰啲都系扫苦啊，嗰啲嘅地方。 望住个海， 甚至乎啲再年老少少喺嗰度诶，捉泥吗？ 嗯， 卜公码头咪有咯， 有 好多人喺度捉鱼噶， 有 系啊，钓鱼噶， 冇错啦，咁都系呢啲唔使钱嘅。 你有冇试过去嗰啲租带嗰啲地方睇戏？ 租帶點睇戲啊？因 為 佢會播啲帶俾你睇嘅。 係啊，我試過 吸引人嘅。 係啊，冇錢啊，冇街去啊。 我冇喎， 就同佢喺個報攤門口嗰度。 嗰時你幾多歲啊？嗰時 企喺度睇啊？係， 好出奇啊！ 唔係坐喺度睇啊，商場嗰度係啊， 搭張凳仔啊，自攜凳仔 ，bring your own chair， 坐喺度。喂，阿叔，你唔好坐喺度，坐 啲嗰啲咩金絲啊？ 係咯，講緊金絲啦，金絲冇曬啦， 佢 又 冇曬，梗係冇曬啦。講以前啊嘛， 以前啊， 因為佢要播啲戲吸引你入去租店， 企喺門口， 佢俾你睇曬成套， 成餅打入去， 咁你仲使借嘅？ 咁佢 咁唔會 多噶， 邊會有好似佢咁啊？ 咁咪就係有啲咁嘅人咯，即係等於有啲人試食啫嘛。佢話係咁噶，晏晝其實唔使俾錢噶，去唔同嘅地方嗰度試食，飲下酒，咁跟住就一餐噶啦。 但你都唔俾你，你都唔會咯，係咪先？ 我唔會啫，但係有人會啊嘛。 所以佢咪呢個好特別嘅人。 你睇我未啊？ 我冇睇你未，我真係覺得好難得。 唔係，就算睇唔起都唔係因為呢件事。 係 係 啊，有更加有其他嘅嘢， 仲有好多。 同呢件事无关， 呢件事系小事啊！ 我冇否认，不过我唔系关呢件事。 冇错冇错， 但系租带你嚟真系有冇试过？都几开心嘅，吓租饼 嗰时咩罚唔少啦， 系啊系啊， 唔单止租带嘅喎，嗰时个租大只嘅碟 LED 啊， 唱 系我哋唱卡拉 OK 嘅， 好开心 都有，系啊，真系几成功嘅。 呢啲文化以前真系有嘅，租碟啊，租带啊，系 冇错，系 租几饼咧。 系 嘛，租几饼个星期五你就会租几饼，跟住可能礼拜六、礼拜日系啦，跟住你先至还带。 有呢几日咁嘅假期咧，你一早就要 一早就要借噶啦，有好多仲要系 reserve 噶， 系啊， 有啲新戏咧欣赏完之后咧，佢嚟啦，租碟啦，咁你就嘭嘭声再去租，因为佢得几只 copy 噶咋， 冇错， 租唔到就租唔到。 我试过有租四只啦，咁三盒系嗰啲大嘅电影啦，一盒系细细嘅小电影 啊， 哇， 动作片啊嘛，我知 啊。 爱情动作片啊嘛，好唔好睇啊？日本噶，系咪日本噶？ 爱情动作片 得，系咪架仔大战机器人？ 假妹大战机器人，唔系架仔。 咩名都假 妹大战机 器人，咩名都唔重要啦。嗰啲 咩打桩机啊？ 心情打桩机， 唔系有个名噶， 系真系好开心噶，系啊，开 心噶， 梗系开心啦！ 即系 你 总之一定系会租大电影再加小电影咁。 喂，以前咧娱乐真系冇乜选择啦，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咧，会睇嗰啲 TV 街咧，即系嗰啲电视嗰啲有个名 有本书 啦，有啊有啊。 咦，今日礼拜四播呢个地震咩咩？ 系啊，大地震， 大地震或者咩？ 一定要睇啊！ 系啦，真系要睇嗰啲咩明珠930咧，系真系会嗰晚咧。唔约人咧，专登坐去等睇《明珠九》。 你有冇试啊？阿妈，今晚帮我录啊！ 系 啊， 以前真系会， 真系。 如果睇戏真系睇戏真系好容易，而家有1000个渠道可以睇到， 冇错。 但以前你只能够咁样咯， 冇错冇错。咁所以其实我谂，你以前会开心啲，你会专登去搵嘢听，搵嘢睇， 仲有搵嘢食咧。 系啊，即系有诚意啲嘅。而家系多到呕啊！ 而家真系多到呕， 真系你又睇唔切，又追唔切。所以我而家去到一个地步，我就系算啦。嗰阵时候我都仲会觉得就喂，而家大家都喺度谈论紧一个剧集或者谈论紧一套电影，喂你唔睇啊唔得噶。但系其实你真系会发觉嘅就系，大家嗰个要求同埋嗰个即系睇嘅嘢都唔同咧。 系啊， 你会边个睇得晒？ 你口味又唔同。 系啊，所以我觉得算啦，即系揾啲自己中意嘅嘢嚟睇，即系就希望可以喺今日同大家去介绍一下。 如果廉价版嘅食嘢咧，我转头翻嚟我话俾你听去边度食啦。 送翻嚟？ 有嘅，佢翻嚟。 你而家 佢自己佢客几走廊？你出去走廊讲， 你有冇去过东浦亭食饭？ 东浦亭有，梗有啦。讲完啦系嘛？讲 完啦， 唔该 晒。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tormy, I go blam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say that I'm a stormy, stab somebody down the lan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tormy, I go blam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Take the man that says that I'm a stormy, stab somebody down the lan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hese are the men who call me, now they blow down my door. Rainy car pour through my window, so they put me in the back of the car at the station. From that point on, I reached my destination. Where the destination reaching out of east attention. Where the look down my pants, look up my bottom. S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tormy, I go blam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that I'm a stormy, stab somebody down the lan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Fa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blam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that I'm a snowman, stab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So, because the mother think them have more power. They want to phone me, say they want to warn me. For once, I use it once, and now me call me lover. Lover who be calling on the one, tell me. I'm me lover in my heart, down to my belly. You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feel cool and deadly. It's the one MC Shine and the one that is snow. Together we all have a Mr. Tornado in farmer.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blam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Se dan un mes con mensaje, son muy dan el lean. Al equipo un bon dam, informe. You know, se dan un mes con me, hago glam. Al equipo un bon dam, take the man, say, se dan un mes con mensaje, son muy dan el lean. Al equipo un bon dam, so. Listen for me, you better listen for me, you know. Listen for me, you better listen for me, you know. Bring me the rubber, the light, the foam, the rock, and steady. You see, then I'm a stormy, yeah, the heart to cut on. But in the end, I have the dance, I mean, say, where you come from. People, them say, you come from Jamaica. But me born and raised in the ghetto, don't know what shelf, you know. You brown people, man, is all a man know. Yeah, my shoes, and them tear up, and my toes, just a show. For me, you're born and all the ones you're on, so, so inform. You know, say, then I'm a stormy, I go glam. I lick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then I'm a stormy,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Come with a nice young lady, intelligent, yes she drunk all in Ari. Everywhere me go, me never left for a tallie. You say that I snowman, I the rum dance man. Rum it in a dance hall in a nation. You never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the boom shaka. Tell me never lay you down flat, and now I'm cardboard box. You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reaching at the top. S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art stumbl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art stumbl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Why would with my dibby dibby girl, police knock my door, lick up my pal, rough me up and I can't do a thing, pick up my line when my telephone ring, take me to the station, black up my hands, trail me down cause I'm hanging with the snowman, what I'm gonna do, I'm backed in a trap, slap me in the face and took all of my gap, they have no clues and they wanna get warmer, but Sham won't turn informer,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that I'm a snowman,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that I'm a snowman,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Diddly dong, diddly diddly dong, damn boy. Ing boy, ing boy, ing boy. 网上情，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自己的情绪。你中唔中意发嬲嘅呢？发嬲嘅意思就系、是、人哋做完蠢事，我哋代替佢哋表现出愚蠢嘅样子。喺呢个社会上边，层次越低嘅人越容易控制唔到脾气。好微细嘅事情都会令呢啲人陷入无尽嘅悲伤同愤怒之中，无法自拔。反观层次越高嘅人，通常越有智慧，因为佢哋明白要保持平静，调整心态，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而唔系为咗一时之快用脾气去解决。所以唔好同层次唔同嘅人嗌交咯，佢哋好似狗咁乱吠，冇必要去计较，企远啲就算。记住，发脾气是本能，控制脾气是本事。坏脾气只能逞一时之快，背后带来的可能要不停地道歉道歉。永远不要比脾气比你的本事大。只有弱者才会同人挑衅，越是厉害的人越能沉住气，越是强大的人只会自我嘲讽，而不会口出恶言伤害他人。弱者被情绪控制行为，强者让行为控制情绪。要成为内心强大的人，要经历以下的六大特征。第一，他会必须经过绝望。经历绝望的意思就是已经走过这一段岁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而当绝望来临的时候，会坦然无惧接受他。强大的人不是说他征服了些什么，而是能够承受到啲乜嘢。第二，高度自律。冇自信嘅人普遍内心比较脆弱，一个自信嘅人对自己充满信心，这个是从高度自律而嚟。 第三，能够培养独处的能力。好多人将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哇，佢几多朋友，而忽略咗独处都系一种能力。耐得住寂寞，不会随波逐流。孤单系一个人嘅狂欢，狂欢系一群人嘅孤单。人需要一个信仰，呢、这个信仰可能系权力，可能系金钱，可能系自我，可能系幸福。唔理系咩信仰，都系令人值得尊重。第五，做你自己，唔好试图要取悦所有人。你而家做唔到，将来亦都做唔到。内心强大嘅人，好少会在意他人嘅看法，包括熟悉嘅陌生人。最后，唔好设有限嘅思考，你嘅眼光要比人哋远，你嘅心胸要比人哋广阔。世界上所有嘅抱怨都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嚟到回答。你而家嘅生活或者唔系你想要，但绝对系你自找的。生活从来唔会亏待每一个努力向上嘅人。世界上唯一唔可以复制嘅系时间，唯一唔可以重演嘅系人生。应该点行，过啲咩生活，全部都系你自己嘅选择同你自己嘅努力。得到乜嘢，失去乜嘢，唔好怪人，因为一切都系从你手上创造出嚟。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坏自身，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同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点解马老爷你咪想讲呢个冬菇亭啊，定系炖冬菇亭啊？ 系啊， 系啊，你想讲边 啊？系啊，头先都讲咗。 你讲紧噶嘛？ 头先讲咗个冬菇定。咁点都系啦，都夹得出嚟啦。咁不如讲埋咯。 夹咗出嚟。 冬菇啊！ 系咪嗰啲 啊？ 钉噶嘛， 系啊。 喂，其实冬菇钉系有用噶，你知唔知啊？ 冬菇钉梗系有用噶啦。 你哋会唔会剪晒佢嘅？ 会啊， 有用嚟煲汤噶， 系用嚟煲汤噶， 好甜 啊！甜啊， 唔好睇少个笃笃， 系啊， 系啊， 我笃嘢， 细细一寸到啦， 好有味啊，好有味噶。 你知唔知去冬菇亭食饭咧，又系好经济嗰阵时。最我哋嗰阵时个 冬菇亭唔经济，冇竞争力啦，大佬。 系啊，但系而家其实好多屋邨都冇晒。 系啊， 嗰阵时最 同埋好好食噶。 系啊， 系啊， 嗰度嗰啲 最中意就 系 打边炉，大中大盘、中盘、小盘，通常有一对虾插咗喺度。 冇错冇错。 系啊，然后啲西洋菜咁，好开心噶。但系去冬菇亭食饭咧，又经济又实惠。咁但系咧，唯一嗰个卫生，大家就要注意 啦。 系啊，系啊。 但系咁，我又冇试过呢啲地方，即系叫做中招，即系咁讲，食咗咁多次，我冇试过肚屙啊，诸如此类。 系，喂，又有咁讲法，因为咧又睇过咧，即系嗰阵时候有啲即系咩 National Geographic 啊，或者系点样啊咁样，咁啊成日都喺度介绍咧嗰啲系街边食嘅嘢，嗰啲叫做 street foods 啦。咁我就话咧，反而嗰啲地方咧，大家就会觉得去到一个新嘅地方，你一定会想尝试嗰啲嘢，但系就好似阿大佬咁样，我要考量嘅就系嗰啲嘢会唔会好污糟咧？因为佢哋可能系随街啊， 扫街啊，好开心噶。 在個馬路旁邊啊，哇！塵土飛揚啊，咁樣佢話，反而咧，我真係會覺得咧，嗰啲地方佢一定唔會令到你個肚有事嘅，因為佢係每一日都喺嗰度擺檔。如果每一個嚟幫襯嘅人到最後尾都有事，而佢做唔到生意落去嘅，你叫佢點能夠可以喺嗰度佢就做咗十幾年嘅生意咧？ 已經被淘汰了。 係啊，咁所以佢就係話，其實可能你哋要考慮嘅嗰個咩衞生嘅問題嘅話咧，你反而係喺街邊嗰度賣嘅，佢哋都會好 concern。 不過咧，視覺上係俾你嗰個感覺係唔係好衞生？視覺上 係啊， 因為我試過咧見到佢哋啲食完嗰啲碗碗筷筷啊杯就咁劈喺地下，浸喺啲污糟水度咁樣，你望落污糟水，咁你會覺得哇，其實佢洗嘅過程乾唔乾淨咧？咁樣我亦都試過。嗱，除咗你講東莞亭啦，再早年嘅大笪地啊，即係舊嘅澳門船嗰度咧，嗰個碼頭咪一個叫平民夜總會嘅大笪地，佢都好多食嘢嘅地方噶。我試過喺度食嘢咧，嗰啲筷子咧拎落嚟擺喺台面咧，油淋淋嘅，即係 一定係噶。 你好似覺得佢 攞去唔知點樣去幫佢， 係 啊，喺佢嗰啲烚緊嗰啲油菜嗰度， 嗰只辣炒面就會啦，攞個筷子喺嗰度撩嘅。其實好肉酸 嘅 嗬， 係 人哋煮緊面，你又喺度撩。 大家如果唔知我哋講咩咧，就攞啲筷子走去埋去綠面嗰個哥哥嗰度，佢有一大烹錄緊面嗰啲 水， 浸落去嗰烹 煮， 係佢又唔會鬧你 嘅，佢唔鬧你嘅，因為個 個 都 係 咁做。 但係你講得啱啦，而家諗翻，喂，你攞啲筷子去嗰度洗。咁嗰啲湯， 你又咪飲翻， 落翻你啲面， 系啊， 即係自己揾嘢笨。 其實真係自己揾， 但係好笑。 原來我哋大家都做過， 個個都會咁做， 個個都係咁做啊，係啊。 點解唔叫佢俾杯熱水你咧？ 邊咁得閒啊？ 冇咁得閒做生意。 我真係試過，我都係學人嘅啫，揸去佢個綠面嗰度就唔問佢嘅，就咁插落嗰啲熱水碌下落。 係 啊，個 個 都係咁噶啦，唔使怕醜啊。 係啊，個個都係咁做嘅。 好核突，我而家諗翻轉頭。 又唔係覺得好核突，我只係覺得嘅就係其實嗰陣時候我哋都真係幾隨意。係 啊，幾順 樸啊，啲 生 活真 係 好隨意。 好正。 佢又唔嬲，我又唔會覺得係咩。 咁個個都係咁咯， 我點解會睇翻？我會覺得有翻呢啲咁樣嘅嘢咧。我覺得呢啲真係啲情懷嚟嘅，係睇翻鬼馬相。鬼马相星你睇下就系 有 女善结，有佢系讲紧女，譬如可能里面有一啲搞笑嘅 gag 啦，可能系一分钟或者两分钟一个。我而家呢排就好埋睇翻呢啲咁嘅嘢咯。佢就系有一啲咁嘅嘢咧，就讲紧话即系有一个许冠文开咗有一个嘅就系嗰啲鱼蛋铺，即系佢食鱼蛋啊、鱼蛋粉啊咁嗰啲，就个个都系攞嗰啲筷子就落去。我觉得咦系，好耐冇见过呢啲景象啦， 好正啊！ 但我觉得好开心、 我做过呢样嘢， 个个都做过噶呢啲。 以前每一种美食嗰啲车仔都唔同嘅，椰子汁咧总系有块镜喺度， 系啊， 唔知点解有块镜喺度， 系啊， 但系佢个杯我真系睇住佢洗啊，譬如话你饮完之后咧，佢咁样冲两桶水，一桶水，跟住蓝色个桶，跟住就红色个桶又冲一冲， 只系冲一冲， 又摆翻喺度啦， 冇错。有时你饮嘅时候咧，你都系轻轻会闻到有啲口水， 系啊， 喺啲边度讲真噶， 但 系 椰汁 系 好 饮，但 系 你冇嘢噶， 呢啲咪就系凉茶铺嗰啲杯咯， 冇错。 你饮完之后佢咪就咁冲一冲摆翻， 冲水啫嘛， 系啊， 真系啊， 连过碱水佢都唔会做噶，但系你咪就一样冇事。当而家就梗系唔得啦， 而家接受唔到。 嗱，我又见识过，我又觉得咧呢一样嘢真系几好嘅。讲紧喺印度，因为喺印度基本上咧，你係成日都會飲嘅就係飲一杯 Masala Tea， 即係其實佢哋嘅茶。 奶茶，佢有一個好處喎。我見到就咦咁得意嘅呢一個檔攤，一定係喺啲人來人往嘅地方，每一個人咧喺翻工又好，或者點樣都好，就喺嗰度拍一杯，跟住佢走噶啦。咁但係我見到佢就咦冇洗杯呢件事嘅喎，點解咧？佢就會俾咗你一個好細個、好細個就係陶瓷嘅一個杯，陶杯咧應該咁講啦，陶土做嘅一個杯，一定係嗰個杯噶啦。跟住咧佢就會斟俾你，斟完俾你之後嘅話咧，我飲完我俾翻佢，跟住佢同我講唔使俾翻我嚇， 攞走啊咁 唔係，佢就叫你喺嗰個角落嗰度， 自己洗啊！ 喺嗰个角落，不是将佢打烂佢， 唔系啩？ 冇错， 咁晒 到夜晚黑嘅时候 ，no， 一啲都唔晒，系有人去回收翻嗰啲陶土，跟住将佢咧就沟翻水之后，再整再整，整完之后嘅话咧， 洗咪仲好其实。 咁系唔系啦？因为佢系喺街边嚟噶嘛，佢边度去攞水啊？仲卫生啊？因为佢攞俾你 系高温烧过， 高温烧过嘅一啲陶土嘅杯。我谂即系佢可能系素烧嘅啫，你都唔可以攞得太耐，因为佢可能佢真系会漏水嘅。跟住你饮完之后嘅话咧，就掟埋一边，咁跟住咧就有人再回收嗰啲土之后，跟住又再变成 可以回收嘅， 回收 几爽啊！饮完之后 好聪明， 闹一闹 系啊！我俾翻佢，佢话唔要，佢叫佢喺掟烂佢喺嗰度，跟住你就见到有人喺嗰度铲嗰啲嘢。 长知识吓， 系啊， 好玩， 我觉得真系几好几正， 好特别吓， 就系咁嚟饮茶噶，嗰个净系得卖饮茶嘅啫，冇其他嘢噶啦。 OK， 好。十九度几温啦，翻嚟我就会有估估下 学古文， 今日教啲咩咧？留意啦。 门亦都有喺应对台风等灾害时启动类似机制，相信李家超系希望类似嘅机制变成常设，及早预备同培训。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0084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较前日减少17000多宗，是自二月一号以来单日新低。新增83名患者不治，累计22900多人死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4点，跌1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30.2，瑞士法郎0.974，加元1.287，人民幣6.678，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6.61美元，賣出1887.3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受到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带嚟嘅骤雨影响，天气清凉。天文台录得16.4度嘅低温，系自1917年以嚟5月份嘅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依玲首先同你讲封路。沙田的牛皮沙街有紧急维修，近住香港恒生大学对出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一带都是车多。另外，铜锣湾有临时交通安排，恩平道、兰芳道、白沙道、启超道和利源山道都会有改道措施，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标志。而在中区又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德辅道中来回方向近砵甸乍街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跟住是强风措施，港珠澳大桥的主桥需要实施强风措施，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主桥的慢线车速限制同样都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慢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太子道西273至275号太子阁二期，

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噶啦吓，十一点十四分。 冇错，咁大家假期快乐。咁但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仍然要继续努力抗疫啊吓。 冇错。 所以咧，就算如果要出去玩嘅话咧，大家咧都系要继续咧做足所有嘅呢啲咁嘅措施嘅。当然啦，咁对于呢一方面嘅话咧，我谂有好多嘅朋友咧，好可能喺经济上面咧都会受到一啲嘅打击。不过我哋有好多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补贴嘅。咁啊，要讲翻嘅咧就系一个公共小巴同埋的士嘅燃料补贴啊吓，喺五月一号咧就已经开始咗。去到咧就系9月30号，咁而家公共小巴同埋的士嘅加气补贴咧，系每公升嘅液化石油气咧会系减2蚊噶，咁啊直接咧就会喺加气站度咧获得呢个折扣噶啦噃。汽油的士同埋柴油公共小巴嘅入油补贴方面，就会系发还40% 嘅燃油嘅支出，咁啊凭住你嘅加油嘅收据，又或者咧就系公司嘅油卡嘅月结单咧就可以申请噶啦。咁所以从事呢啲行业嘅朋友嘅话咧，就记住有呢一个优惠啦。 逢騷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早晨啊 ，Professor 媽。 早晨早晨 ，Professor 媽，你 今日其實假期，其實點解要？ 你咪想叫我哋走啊？ 唔 系，好啊！我都唔想翻嚟啊，唔想上你嗰堂咋？ 我哋 你试下行出去， 我哋求学嘅心。好好，咦？阿陀走得啊？咁我都走啦吓。 OK， 拜拜拜拜。 今日自己讲啫。今日 唔使啊，我哋唔出声咪得啦。 都好喎，闩我咪，闩我咪，你瞓觉好唔好？我食嘢。 各位听众，由于今日系5月2号，公众假期。我呢個學官咧有啲特別嘅措施， 勞動節補假，你又叫我哋要休息，你真係都奇怪嘅，真係馬老師。啊，嚟點啊？ 今日咧讲个字咧就系上次阿大佬点嘅梁小章同我点嘅， 我唔记得啦， 就个 死字。 哦， 我想问下两位识唔识写个死字？ 梗系识啦。 点写？ 系啊，咁写啦，一画一撇，咁样。 查字典查咩部首啊？ 死字查死字部咯。 错。所以你唔识写个死字咧，梁小章。 歹步歹步 估唔到佢废话都讲得几快。 过嚟先， 系啊，过嚟。一字步。 啊，梁小章， 我哋几步？ 一字步， 错。 直字步， 歹步， 歹步啱啦。 系啊，我先讲，我头先讲 中咗你啊，你讲中 我 都唔睬你，系啊。 你听我讲先，佢一早讲啱咗，但因为梁小章未答，我想听埋。你都唔好咁小气啦。 我唔系小气。 咁系乜嘢啊？ 晦气。 晦得好。咁个死字点写咧？ 我第一字咪咁写咯，一画跟住一画一撇，一跟住一画跟住一撇。 啊，咁侧边嗰个系咩字啊？ 几啊？ 嗰个唔系几？ 二？ 唔系，嗰个系匕首嘅匕啊！ 匕首嘅匕，系啊，哦， 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啊？冇错， 我唔识啊，匕首嘅匕， 刀仔咁解 啊？我以为手臂个臂啊， 系咪啊，老师？匕首同刀仔有咩分别啊？ 匕首近身啲嘅， 嗯， 系啊。 匕首系咪有一种兵器嘅感觉？ 系啊， 冇错。 刀仔都未必系兵器，但系匕首就系一种刀。 刀仔攞嚟打劫噶嘛？ 其实个死字点解间关个匕字咧？ 嗯，因为匕首系我嚟杀人嘅咯。 唔系错。 同個匕 同埋嗰個 係咪武器嚟㗎嘛？ 係咯，即係個死字點解會係大家匕首個匕咧？大家有冇諗過？ 我知我知我知， 冇人做自由意思。 我知我知我知，歹徒揸匕首，喂，歹徒揸匕首， 舉手先啊！ 因為佢 我自己同自己講唔得，我諗緊嘢啫嘛，你聽到我諗嘢唔得。 得小友， 我點知你會聽到我諗嘢？ 我都话讲先， 得啦，讲我要企身， 你企身咪即系坐喺度唔上刀， 会杀人又系啊！大家咁话啦， 你企正身都唔知道咧， 会杀人，会杀人嘅，所以咧就有个歹徒会攞住匕首去杀人就死 咯。错， 都错。 梁小章咧， 我个谂我讲法同佢差唔多啦，我抄佢啦嘛。 个歹字有意思噶， 歹字咪就系歹徒咯。 唔系，你唔好咁肤浅啦。 我系肤浅。 歹字唔系讲歹徒，我歹毒系咪意思即系坏咁？ 如果你哋乜都识嘅，就唔使老师喺度教啦。 你乜都识，你都乜都识啦。 老师嘅价值就系话俾你听个四字点解。 你睇个书你先知啫嘛。 我攞到你份嘢都系。 睇下你识唔识讲啦。 我就收埋佢。 哇！你摆喺嗰个地方，我梗唔会攞啦。 系啊，臭崩崩。 压嘅，冰冰难受。 边个人将份稿收喺嗰度？ 咪系咯， 因为压味啊，嗰度。 讲啦，快啲。 我知嗰度系佢个笔袋嘛， 啊、 所有啲文具都摆晒嗰度。 钱都系噶。 个歹字咧，其实有意思嘅，就系、是、骨肉分离咁嘅意思。 骨肉分离， 系啊？ 点解？点解啊？ 呢个古时嘅意思就系个歹字咧，就系话啲。肉同啲骨分開， 但骨肉分離咧，解親字，即係嗰啲叫仔女啊，嗰啲父母同仔女嘛，骨肉分離 嗰、那個係將佢引申去嗰個解釋啫。 骨肉分離親情 係啦，骨肉分離 即係你呢個就即係講 bone and flesh 係啦，就係、是、死咁嘅意思啦。咁點解係匕首咧？好，又俾大家估下匕首嘅匕原本係咩意思咧？ 匕首嘅匕啊！ 好似个七字咁噶嘛，个臂字系咪啊？ 唔关七字。 细个时候我哋成日捞乱，你有冇试过将个臂字同个七字捞乱？ 哦，我唔会、 啊。你唔知道啊？ 唔识啊，因为我唔知道个臂字系咁写。我连个臂，我有一个臂字我都唔知 道。你以为臂哥个臂？ 我以为七手咯。 唔好唔好，乜都关七字。未必关七事嘅， 即系我话嗰个兵器 我知点分， 我唔系讲，我知点系七手， 我知点分。佢嗰个剔咧，剔翻落嚟嘅。 个撇落嚟嘅， 一个穿嘅，一个唔穿嘅， 一个系横 滑， 系有分别 啊， 系啊，咁啊个臂字点解系啊？ 系咩意思啊？个臂字 以前即系造字个臂字点解？ 冇错， 臂字跟住一个勾， 系咪诶搵手做啲嘢咁解？ 唔系 钓鱼。 个死字一边嘅意思就系话骨肉分离啦， 系啊， 咁、啊、另一边计佢拼埋，梗系有个意思噶啦、 啊。用刀仔锯佢啲骨肉， 咁唔一定嘅，人死咗你就会化噶啦嘛，即系啲肉同骨分开，咪唔使用刀仔都会分开。 系啊，唔使片。 咁即系个臂字解咩啊？ 唔知啊， 解嘢食。 嘢食？ 食物、 啊？你肯定？ 点解啊 ？I'm sure. I'm challenge. 匕首个臂字解食物。 系啊。 吓？ 系啊。 咩食物咯？ 饭啊， 解饭 系啊！ 即系一阵间我哋食秘啊！ 哇，咁得意！ 你知唔知？ 系啊，唔该边个扬州炒秘我咁啊？你试下餐厅，唔该扬州炒秘啊咁样。 啲炒秘好味啊，好香啊！咁 样你知唔知咧？古时咧，嗰啲人古人咧，即系上路嘅时候咧，会塞一嚿饭喺佢个口嗰度。 系咩？ 系啊， 上路 系 即系死啊？ 系啊死啊！ 哦，你讲咧就系 死咗嘅时候咧，就塞一嚿饭 喺个口度， 即系意思咧就话佢哋有嘢食上路啦， 唔使空住个肚。 冇错啦，就系咁嘅意思。咁个死字咧，即系话诶骨肉分离啦，然后咧有啲嘢 有嚿饭含住个口嗰度， 唔喺个口嗰度，即系意思话好上路啦咁嘅意思。 咁上面嗰画咧有冇意思噶？ 有问得好， 因为你拆开个字啊嘛，你都系拆开 个字。 个 歹字本来好短啫嘛，嗰度 系啊， 系咪？但系而家佢长咗喎，嗰度就冚埋嗰个鼻。 哦， 我知啦，棺材冚盖 唔系，佢意思咧就系话包埋啲饭， 唔系嗰画就系包埋啲饭， 包埋啲饭啊， 兜住嗰啲饭啊，佢伸长咗过去 咧。明啦，即系点样为之死咧？就系要包两样嘢，就系骨肉分离，仲有就系个口度含住一啲饭，咁就为之死啦。 冇错啦， 即系若果你唔喺上面嗰度就画穿佢嘅话咧，就系半死啦， 死与唔死之间。 即系我同你想 代 一样， 死与唔死之间， 嗰种感觉系不生不死。 再一个不生不死。死其实有几个意思 嘅，上你嘅堂，上你嘅堂嘅话，简直嘅就系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生不如死，生不如死。 嗱，那个死字其实有几个意思嘅， 系咁你而家 死，死就真系瓜老衬啊！啊，又问下大家， 点解叫瓜老衬？ 系啦，点解用个瓜字咧？嗯、即系广东人点解用个瓜字咧？ 系咪同系咪我哋食嗰啲瓜啊？有冇瓜 写仔写仔一样 系咯？ 哇，佢瓜咗，即系唔好讲， 因为啲瓜系唔喐嘅，咁死咗咪瓜咗就唔喐咯。 唔系有几个意思嘅，四个意思。 哇，四个意思， 即系四个意思。 点解话系瓜老衬系瓜咗？ 系啦。 咁同埋点解系老衬呢、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道。你讲， 因为啲瓜咧喺嗰啲树嗰度成熟咗啦，当你咧跌 落嚟， 因为你一劈咗佢嘅时候嘅话咧，佢摆喺嗰度，佢 头先我以为你估啱咗添， 佢会停止生。 其实咧， 我知， 停止生， 因为瓜熟蒂落，佢跌咗落嚟， 瓜熟蒂落系有咗 B B， 我知啊， 瓜熟蒂落唔系咁嘅意思， 我借嚟用下引申嚟讲。 如果你有咗 B B， 佢死咗，你咁样真系衰， 大家都熟蒂落啦。 系啦，咁真系唔系几好， 我 估下啫嘛。咁 咪即系同瓜嘅结即系成熟咗系有关 嘅。有四个意思嘅，第一个意思咧就系同普通话有关嘅、啊。普通话咧瓜就系解死 瓜， 系佢挂咗啦， 挂咗知啊，挂即系死咗啊嘛， 系啦， 挂啦， 系啦，咁就同呢个音近，就所以系咁样啦。第二个意思又系点解咧？即系个瓜字点解同个瓜字有关咧？ 嗯， 瓜老陈， 你唔系谂住讲晒四个？ 唔系，我就睇下你哋。 我哋估咗啦， 估唔到 嘛。 O K， 得。 咁咪再俾少贴士我哋啊？ 有一种瓜咧，除咗系喺上面生长之外咧，即系 地瓜，地瓜 有啲就喺地下嘅。咁所以咧就引申到咧啊，瓜咗啦，就喺个地下嗰度。 哦，有啲牵强啊，系啊， 因为 你作 瓜系吊喺度。 你皱咩眉头啫？ 因 为你估唔啱，你喺度皱鼻头。 系啊，梗系啦，因为我估唔到嘛。 第三个意思， 我冇进步，所以皱眉头。 老师，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同咩有关啊？俾啲贴士我哋啊！ 同啲即系古时同啲妓女有关 吓、 啊？你 关妓女咩事？ 系咯，死啦！ 挂住两个瓜咁啊？ 真系啊？系咪噶？ 唔系啊！妓女挂住两个瓜， 咁妓女就应该同嗰啲瓜冇关噶啦，系咪啊？ 系啊！ 咁点解？同妓女有关咧？ 嗯，我谂下先啦。 哦，红牌阿姑，因为佢哋会有个名挂喺度，话俾人知嘅就系、是。 咁佢咪死？傻嘅你都。 咁但系当你冇嘅时候嘅话，就啊死啦！ 冇人要嘅，推敲无理。 睇下我哋继续睇下先。嗱，有一个我觉得我真系必须要话俾大家听嘅，寿终正寝咧，就系、 是、 古时咧，或者而家都觉得系一啲，譬如话 比较想 高 位嘅， 系啊， 得个高寿啦。咁呢个咧，其实寿终正寝咧，即系我男人嘅， 唔可以用嚟女人嘅咩？ 唔可以，女人就另一个词嘅。咁啊，寿终乜寝咧？ 哦，即系有一个字唔同， 系啦，中间有一个字。 我知斜枕，因为男人就正。女人就邪， 女人点会邪啊？男人先邪， 冇错佢讲嘅， 系啊，唔好乱噏， 唔好乱 噏，男人先邪啊，好多男人好邪噶，系啊， 寿终 但系同个政治有冇关系噶？ 唔关，嗱，因为因为男人古时即系男人嘅社会啊，所以咧佢死嘅时候咧就摆正喺中间，系啦，咁如果女人死嘅时候啊， 侧寝，侧寝， 侧类咁样，横寝，横寝， 系咩啊？ 内寝啊， 内 寝 啊，即系喺翻自己个房 内、人啊嘛， 佢唔、可以摆喺大厅噶， 系啊， 我唔知 啊，咁样咯，就系咁咯。 喂，咁讲妓女哥，你未解释喎？ 系啊，我好想听呢、這 个。你讲埋讲埋嗰个啊？点解瓜字同妓女有关？ 落堂 系啊，就落堂噶啦 ，miss 咗。 嗱，再讲多个先，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嘅，系英文嚟嘅，即系英文嘅死，大家都识好多啦。 Rest in peace， 系啊，咩 pass away 啊，乜啦，有一个。俾你哋估下 ，kick the bucket， 我知道，因为佢个桶摆喺个脚侧边嘛，一死一扔咪跌到个桶度。 你呢啲咪肤浅咯 ，kick the bucket 啱，即系你系啱，但系佢原来真正仲有一个意思， 一个 bucket list 啊嘛， 死之前 想做 嘅，即系如果 kick the bucket 咧，就系意思好似阿小张总话斋，人死咧就 一扔， 系啊，但系呢个唔系正统嘅讲法嚟， 即系两个新嘅意思， 系嘛？即系两脚一伸嘅意思啊嘛，两脚一伸咪即系死咯。 系啊，佢棘到不期意思系其中一个，即系最多人嘅讲法咧，就系话因为有啲人即系原量自尽啦，就踩住个桶， 系 吓咁当佢 咁嗰个死法又唔同噶咯， 我唔系 谂呢样嘢， 就嚟气绝嘅时候咧，就踢开个桶啦，个桶就会碌咗去啦。 OK OK， 系啦，系呢个系即系一个好通俗嘅讲法。 咁如果棘到小强系咩意思啊？ 棘到小强咁就系笑死。 你会死，即你死梗啊！两个作句啊，阿小张张 ，I want you to kick the bucket， 系 you too，you first，we all kick the bucket，someday，together，of course。喂，你解唔解噶？你都未两分钟， 你都未讲，快啲啦，讲埋嗰个先啦。 你估下，因为嗱，仲有一个 冇边个啫，而家 个瓜子、啊， 你而家因为又讲咗去第二度啦嘛， 瓜子啊， 突然间你又插播寿终正寝同埋寿终内。 咗十幾個桶入， 受咗內慘， 內慘啦，係 啊，你唔記得 啦，你都未講。跟住你個妓女又未講。 其實係一個最正宗嘅講法咧，就係咧以前嗰啲屋咧有條梁喺度嘅，嚇。咁棘到不期意思咧，就係話啲人咧又係關於一啲唔好嘅死法啦，因為呢個係通俗嘅講法。 哦， 咁佢。个不期咧，另外 即 系 自己自尽，就系会系棘到不期啦。 系啦，就系解条梁嘅。 哦， 系啦，就系咁嘅意思。 咁呢个妓女， 仲有妓女嗰度啦， 要拆 你咁关心。 唔系，因为你开咗好多嘢，但 系 唔系 净 系我哋想听噶嘛，人哋听 好啊， 听 你又估下。 算啦，唔好讲。 唔系妓女嗰度系乜嘢？瓜啊嘛， 系啊， 瓜点解同呢个有？我估咗咯，就系啲 估唔到啊！都话 佢就两个瓜系嘛？因为其实咧，头先你有少少讲法系啱嘅。每一个妓女咧，如果即系当时阿清流咧，就佢会挂 佢有 个 牌噶嘛？唔系我系睇电影睇翻嚟嘅啫，我唔系读翻。 系啊，佢都冇试过 啊， 我都冇啊， 要揭牌噶嘛？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瓜嘅意思咧就系话，如果真系冇人揭、冇人理咧，就好似死咗咁。 佢咪系啱， 我咪啱。 头先个意思咪啱， 头先咪咁讲咯。冇人揭个牌，唉死。 系咯，头先个意思咪咁。 又做唔到 铺摊。佢讲咧，佢呢个咧有少少为夸张，有少少周星驰 feel 嘅。 我冇， 但 系 佢意思系啱啊。喂，其實咧，佢你今日所有嘢估中，佢都話你，佢都 覺得 㗎，係啊，佢當 你 冇到， 你真 係 好公正㗎， 梗 係 啦，明明佢都估中咗啦， 咁點啊？ 兩樣嘢都估中啊， 咩老師嚟㗎？ 咁點啊？ 我哋要校長嚟投訴佢啊！阿陳校長， 係啦，點解要咁樣話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朝录得摄氏16.4度嘅低温，系自1917年以嚟五月份嘅最低纪录。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受到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带嚟嘅骤雨影响，天气清凉。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本港寻日新增3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受控，数字大致系向下。被问到放宽社交距离第二阶段措施系唔系喺今个月下旬推行？陈肇始话：当局监察疫情数字、污水监测同港大嘅一啲指标，亦都有卫生防护中心个案追踪。现时喺深切治疗部嘅病人数目同死亡个案减少，强调放宽措施系逐步、有序同安全。另外，陈肇始提到，负责审批合资格非本地培训医生嘅委员会冇停止工作。期望盡快有第二批醫生名單。他又說，最重要是鼓勵在海外讀書或工作中的醫生盡快回香港工作。上個星期六起，本港全面禁止進口、售賣、分發和宣傳電子煙和加熱煙。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條例生效以來未發現有違規情況， 當局會加大力度協助市民戒煙，會交由醫管局和社福機構提供協助。被問到會不會針對黑市渠道加強巡查和執法，陳肇始說海關會做相關工作，除了偵緝走私煙，亦都會提醒旅客不能夠帶入本港，如果有發現會沒收產品。衛生署亦都會同海關有聯合行動，收到投訴會介入跟進。他重申，當局已經制定目標，在2025年將吸煙率由目前的 10.2% 降低至 7.8%。 當局會積極推進工作，有全方位的控煙政策，期望在2030年能夠將吸煙率再減至低於 5%。海關偵破一宗涉嫌利用內河船走私的案件，檢獲大批懷疑走私貨物，包括多種電子產品、樂器配件和音響器材，估計市值共大約1億6千萬元。行動中拘捕一名69歲女子，並扣查3個涉案貨櫃。海關上個月21日在香港西面水域偵破有關走私案，跟進調查之後拘捕懷疑涉案女子。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清涼，有一兩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天色大致良好，本週後期日間炎熱。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只系近隧道口一段慢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介乎众方街至到窝打路道之间的部分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黄大仙的翠竹街同样都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翠竹街近住彭程苑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跟进一个强风措施，就是较早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强风措施已经取消了。现在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恢复到每小时10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恢复到每小时8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禀禀正在执行任务，唔该谢谢。 哇，呢部咩嚟噶？ 咪就是由福建制造最新的防疫抗疫利器智能消毒杀菌机械人笨小新咯。 咦，佢消毒完仲识自动翻去插电喎。 嗱，想知道更多内地喺创科、基建同民生嘅发展动向，就记得留意 湾区传媒体，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人啊！11点37分吓，咁今个礼拜可以讲下啲睇咗嘅戏啊、剧集咁样 啊，正啊！ 咁我呢排咧睇韩剧多咗之后，我发觉佢哋个 formula 咧都好清楚嘅，一定系咧嗰个男仔就好有钱啊，好有才华啊，可能系成个集团嘅老细啊，咁个女仔咧就比较穷啊，两个人咧就好多嘅阻力啊，唔可以走埋一齐啊，咁样啊，我睇几套都系咁啊，写来相亲又系啦吓。最近睇咗一套叫《奔跑爱情》啊，咁点解我睇到第？佢 十六集嘅，佢多數都十六集嘅。睇、到第七集、第八集開始就想放棄唔睇啦， 就開始慢跑， 暫時擺低落嚟啦。因為嗰個劇情咧係專登將個男主角寫到一個好困境啊。好啦，那個故仔講咩咧？就是、奔跑愛情咧就發生喺一個咧運動選手啊個男仔啦嚇，即、就、係、是、類似香港嘅可能係黃金寶，即係總之一啲運動員，但係好紅嘅運動員。街上面嘅廣告咧都有佢嘅，係、好多運動名牌嘅代言人咁樣啦嚇，咁好有前途嘅。呢、這個女仔咧就有一個少少窮窮地嘅，專幫人做電影翻譯，即係嗰啲字幕咧譯字幕嗰啲，或者幫人做翻譯翻譯員咁樣啦。咁佢哋嘅緣分就因為呢個運動員咧，即係佢要接受好多傳媒外國傳媒嘅訪問。咁佢就、那個女仔就被邀請嚟做佢嘅即時翻譯員，咁、所以佢哋認識啦。好啦，這個運動員呢，因為他目睹一個後輩，即是另外一個都很厲害的運動員被人蝦，我又不知道，即是那種欺凌是打到入醫院那些，但是因為他們說韓國那些級別那些階級別是很重的，所以因為這個運動員他是無親無故又窮人，所以他被人蝦呢，是啦，怎麼都沒人幫，咁於是呢個男主角咧就睇唔過眼啦，於是有一次挺身而出，就打咗個欺凌者一拳。 哦， 欺凌者啦嚇，即係成日蝦人嘅，打咗個欺凌者一拳。 即係打到我一拳啦，即係譬如可能小強俾人欺，俾我欺凌啦，跟住你打咗我一拳。 冇倒翻轉，我欺凌咗佢。 呢個冇人會信嘅呢個。 係啦，譬如鋭鋭係欺凌者咁先咯。於是咧，我係個男主角啦，我就忍唔住啦，終於打咗鋭鋭一拳。 打大。 跟住咧，我就向嗰個叫做運動協會啦講，我打咗人，罰我啦咁樣。 哇，好勁啊！ 因為佢想達到咩目的咧，就係話打咗人係要罰嘅。我都打咗人，罰我啦咁樣。但因為佢嘅時候就太出名啦，太紅啦。佢要為國家爭光啦，冇人罰佢，冇事冇事，你教導佢啫咁樣。最後咧，佢上訴咗幾次，唔得，一定要罰我。咁最後好啦好啦，係咁已停幾個月啦，唔得，你咁樣唔算係罰。跟住咧有一日咧喺一個好多中外傳媒嘅場合咧，佢向所有人講：我打咗人，即係咁咯。咁大家就哇，佢打咗人啦，哇，好嚴重啊咁樣。咁然之後流。即系上晒报纸啦，咁跟住啲 sponsor 开始取消啲广告啦，唔爱佢做代言人啦。但佢只系讲一句我打咗人啫喎。咁跟住咧， 个形象受损嘛。 系啊， 咁跟住 都系咁噶。 嗰个被欺凌嗰个咧，咩又受晒伤啊？ 就锐锐啦，阿妈即系 小 强， 小强企出嚟接受访问，唔系，其实佢系最反对暴力嘅。佢帮我，所以教训嗰人先打咗佢一拳啫。佢唔系。一个欺凌者咁样，咁佢出嚟帮佢解话，系咪已经解决咧？你觉得系咪已经解决啦？ 似乎系， 但 系 呢个男主角，呢个男主角就话唔得，我打咗人，我而家要退役，你哋罚我退役啦，你唔罚我自己退役，自己退役。 佢咪想唔做咧？ 系啦， 佢自己退役。 一早系因为咁， 咁跟住成为无业游民喺街度好苦恼，我而家冇嘢做啦， 会唔会 跟住要写求 矫枉过正？ 系咪好？系咪好？不知所谓啊， 又唔算系不知所谓嘅，我觉得系啦。你开头你系会觉得呢一个咁正人君子，你会觉得 拍手 掌嘅。 但系 点 解要将个塑造到自己将自己嗰个叫 career 啦，或者系你最中意嗰样嘢 断送喺呢件事里面， 就为咗一件事啊！我而家自己逼自己退役，我退役啦咁。 退役唔紧要，但不至于流浪街头啊！ 佢唔系流浪街头，佢喺街度即系谂，哎，我而家无业游民啊，跟住要写求职信，又问阿哥哥，哥哥啊，我咩经？我只系识跑步，我写咩啊？咁点解要咁啫？ 唔需要， 即系咁样先至写得落去咯。 系啦，即系个剧作家就要将所有 即系突然之间扭转咁样。 为咗个剧， 系啦，咁佢冇地方住啦，因为冇收入啦嘛，又唔可以住嗰个选手村，有个叫选手村， 住喺个女仔屋企。 系啦，就住喺个女仔屋企， 咁样先至可以有得可以继续落去，就先成为一个爱情故事。 咁我就觉得太过 系啦，嗰条桥咁样扭入去就扭得有啲牵强， 牵强啊， 系咪 啊？ 系 冇必要， 即系你作为编剧。系咯，因为我就会觉得就系你啊，我咧反而一样嘢嘅就系话，哦，当被欺凌嘅嗰个小强会出嚟企出嚟，就系即系话佢， 帮佢解说， 咁佢最屘食，咁嗰个鋭鋭咧，咁就可以讲埋俾佢听，真真正正 鋭鋭啊， 对付鋭鋭咁嗰件事， 同埋佢后边嗰班人啊嘛，呢个先 系 好睇， 佢啲又讲埋嘅，即系佢啲又讲埋，其实欺凌嗰个系有鋭鋭咁样，咁亦都有一幕。讲到嗰个真正嘅欺凌者咧，喺 canteen 咧，个个都避开佢，哇！就系佢女友啦，就系佢，即系咁咯。咁但系就 我覺得對嗰個男， 但點解嗰條啊嗰條線唔發展咧？ 係啊，嗰條好睇啊， 嗰條線我覺得幾好啊，發展得。 錯強扶弱係我諗好多觀眾都 咁收尾咧， 但係佢亦都要面對嘅就係話有好多人佢話唔會理你究竟係咪真係係咪真係因為正義而去咁樣做噶嘛？但我都會咁樣就咪冇曬啲嘢，我覺得咁樣反而比較舒服啲，係嘛？到真真正正佢要面對嘅就係當我冇曬呢啲咁樣嘅廣告贊助嘅時候，係啦，咁個女仔就喺嗰個時候嘅話咧就好啦，既然係咁嘅話，我就幫你啦。我覺得咁樣扭落去係咪會舒服啲啊？ 最後嗰集我跳咗最後嗰集睇啦，咁最後點咧？佢真係冇做運動員啦，因為佢退咗役啦。系啊，到 ending 佢都冇做翻運動員啦，佢又做咗叫做運動經理人，或者 trainer 啦 ，trainer 啦，就 train 嗰個被欺凌者咯，因為嗰個都係一個運動員嚟噶嘛， 被欺凌者即係小強， 係啦，佢都係一個運動員，就係俾人打到傷曬嗰個咧，咁佢就做咗佢嘅 trainer， 佢就唔再做運動員啦。但我覺得怪咯，個劇情咁樣扭法係好怪。咁 anyway， 奔跑愛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喺呢個平台上面咧，而家係播緊嘅一部韓劇啦， 好的， 都係靚仔靚女做嘅。 好，非常好。好啦，咁我咧就會介紹咧就係一個咧就係動畫，一家大細都可以睇嘅動畫，叫做《一家人大戰機械人》。 哇！今次頭先你 係啦， 你推介 嘅先頭先講嗰啲， 我都知道你哋兩個一定會諗嗰啲。 你有機械人咧，我就 作片噶啦。 加上你頭先又 highlight 咗， 係咪日本噶？ 係 啊。 唔系 韩国， 唔系系美国嘅动画，系啦，咁就系古天乐先生佢嗰一间嘅电影公司，同埋嘅就系佢哋一起合作嘅。咁咧其实就系、是、其实早嗰轮嘅话喺呢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里面嘅话咧，佢系角逐最佳动画嘅，当然输咗。咁但系咧， 但系而家串流平台睇啊？ 串流平台一早其实就已经有啦、我冇记错，应该四月份已经开始有得睇啦。 一家人大战机械人， 一家人大战机械人就 系、 是、我 真系 港译，冇错，香港译嘅译。名就係咁樣， 幾好啊，夠親切啊， 冇錯， 譯名 好正能量， 係啊， 戲嚟嘅， 戲誒一動畫嚟嘅， 一集播意思 係，係啦，冇錯，一集播 即 係 個零鐘嗰只， 係啦，咁其實咧，佢喺動畫界嘅奧斯卡咧係得到八個大獎嘅，就叫安妮大獎，所以咧大家以為佢係角逐緊奧斯卡嘅時候，呼聲都幾高嘅，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話，當然啦就冇攞到嘅。好啦，咁佢當然啦，係古天樂先生嘅監製啦，咁就以家庭為題材嘅一套動畫啦，穿落平台已經有得睇嘅，即係你會喺裏面嗰度，你會罕有地見到嘅就係古天樂一家人嘅合照添。 咦？即係真正嘅佢一家人。 佢嘅真正嘅一家人同埋佢爸爸同埋係啦，佢一個合照嘅話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小小嘅彩蛋啊嚇！好啦，個故事其實真係好簡單，咁啊講一個好古怪嘅家庭，一家四口嘅個大女咧就會好中意去製作一啲嘅電影啊，將佢擺上個網絡嗰度咧，咁就係剪接咗之後嗰就會放上去 YouTube 嗰度，即係其實好想做一個導演啊等等。咁、個細仔咧就係好中意恐龍嘅，但係咧就冇乜朋友嘅。咁、而爸爸咧就係中意啲野外求生啊，好中意大自然啊，好中意去露營啊，亦都唔中意屋企人咧就成日都會攞住個手機，就係、是、呢一種。性格嚟嘅， 明白。 咁而媽媽就希望自己咧，就喺屋企會好優雅，大家都會好團結啊咁樣。好啦，去到就係有一日，佢啊仲有住一隻狗，只狗咧就好鬼醜樣，嗰啲咩老虎狗咁樣嘅。但係其實佢係關鍵嚟嘅嚇。咁有一日，機械人嚟征服世界，想就 機械人即係外星人係嘛？ 機械人。 哦， 系啊，一啲智能嘅机械人，因为而家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用一啲 AI 又或者啲机械人，就系呢啲啦。到有一日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当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就受佢哋咁多嘅帮助嘅时候，咁亦都有讲过嘅就系话，我哋会唔会受到嗰只 AI 咁人工智能嚟去统治我哋咧？其实就讲紧呢样嘅。 佢英文叫 Michelle's vs Machines 系啦，咁其 实 vs machines。 OK， 咁佢就话个机械人会征服世界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俘虏咗啲地球人咯。一家人咧就要系为咗拯救人类嘅最后嘅希望，就系呢家人，因为佢剩翻佢哋系未被俘虏嘅啫。咁仲有咧就我头先有讲过咧，就好丑样嗰只狗啦吓，咁咧亦都会成为咗一个关键嘅。咁里面咧你讲嘅就系机械人啊嘛。咁喺机械人嗰边嘅话咧，亦都有一对咧就好有人性嘅机械人嘅。系啦，咁啊就系系啦，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哋能够可以唔被俘虏，同埋嘅就系可以救翻世界嘅话咧，都系靠呢一度机械人嘅话，亦都会帮到手嘅。好啊，咁其实你都会讲紧啦，里面有好多嘅一啲场景，我觉得系好有而家嘅一啲影子。例如有冇试过就系家庭中大家一齐喺度食紧饭，咁其实都阿爸爸喺度讲紧嘢噶，咁但系咧其他嗰啲人都喺度玩紧手机。 我哋就冇啦，我呢边 你哋唔会咁嘅， 唔会 系啦。咁其实我哋见到有好多呢啲咁嘅场景，你觉得好得人惊嘅， 系啊， 因为佢哋系唔会倾偈，各有各自己喺度扫手机啊，或者系即系自己喺度 WhatsApp 啊咁样嘅。佢里面亦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嘅交代，又或者就系话，即系其实当然家庭之中嘅话，我谂个个都性格有异，大家嘅喜欢都唔同，系咪？咁啊，但系嘅话咧，你嘅要互相合作，你先至能够完成一啲大事。我谂呢一个就系佢核心嘅思想咯。咁其实你个电影嘅话咧，其实放映里面头先有讲到有好多嘅生活嗰啲嘅情节喺里面啦，又或者嘅就系个爸爸同埋个女闹完交之后，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哦，唔明白佢点解会变成咁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嘢，佢喺里面亦都会有咁嘅交代， 探讨， 有啲探讨嘅，同时亦都会反思嘅就系话，而家我哋有太多嘅人工智能嘅科技，逐渐系影响紧我哋嘅生活，系咪？虽然佢可以提供有好多嘅方便，但系哪边厢嘅话，方便之外，会唔会有一日我哋都会被呢一啲嘅人工智能或者系科技，甚至乎会机械人会俘虏咗我哋嘅人类生活呢？咁其实希望大家亦都可以睇完呢一套戏之后嘅话咧，你系要珍惜一家人相处嘅时间，系咪？同埋个就会适合一家大细，我觉得系一套非常之有正能量嘅动画电影嘅。我觉得快快脆脆咁样睇完之后嘅话，我觉得好开心咯。公仔好得意嘅，系啦。 我有啲想问你，佢幕后制作班底系香港人定系外国人 咧？古天樂先生嘅嗰一套，但係就係喺美國動畫，同埋一套即係一啲嗰啲動畫嘅， 幾得意 嘅，係好睇嘅，係佢哋嘅合作咯。 哦，都幾好喎、 啊。係啊，所以我覺得我 又搞下呢一類嘅電影， 我覺得幾好睇嘅。係啊， 我見到另外嘅譯名叫做《米家大戰機器人》，米家呢叫 Michelle。系啦， 唔系我觉得一家嘅话呢、這个够晒，够晒地道啊，系啊，即系大家有共鸣 啊，系啊， 今晚翻嚟睇下先， 系啊， 呢、 這 个值得我都会有兴趣睇， 因为有时候我都几中意睇啲动画，我觉得啲动画片其实有时唔系俾细路仔睇 嘅， 但 细 路仔都 OK 噶，米彤， 细路仔非常 OK，、所以我觉得系 popcorn 电影嚟嘅，即系有时你可以大家一齐食下嘢啊， 我都冇所谓啊， 快快脆脆个零钟，舒舒服服， 消遣下几好啊。 幾適合噶？如果你喺屋企嗰度，小朋友一齊都 又落雨就唔好出街啦，大家一齊喺屋企嗰度睇呢個正啊！揾邊個整啊？ 你咯， 你係機械人啊嘛？ 係啊，或者你嗰只狗。 又系丑样， 差唔多样， 靓啲又得唔得啊？ 我 唔介意做狗， 有啲似你。 我唔介意做狗，我要做一只靓仔啊！我知道话呢啲系好好 好 大 胆， 系啊，都做乜啫？你冇谂过就 原来即系起到一个 最 重要嘅作用，冇错冇错，系 OK。 我今日哇，我介绍下 搞乜嘢。 到你介绍 曾江先生嘅电影， 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嗱，我因为最近好简单，最近。即係近呢十年八載啦，嚇咁啊！曾江先生嘅電影多數係做啲黑社會大佬啊，好深沉啊，等等等等。咁我睇咗三部電影， 哇， 都係佢嘅。第一部就叫《一級紫紅》，係舊年嘅2021年。咁呢套戲咧就有佢同埋智叔，相信都係兩位嘅遺作之一啦。係啦，咁又係講好。一般嘅律師嘅電影， 啊、 法庭戲嚟嘅，因為佢有幕後班底，由編劇去到導演咧，都係大台嗰啲人出嚟嘅，即係搞開嗰類電視劇嘅。咁、個卡士咧又方中信，方中信梗係又係做一個大狀啦。咁亦都係用一啲橋去打甩呢個官司嘅。咁、曾江就係反派嚟嘅，佢係某一個政治集團嘅主席嚟嘅。咁佢係想佢個仔。就接個位，但係咧個仔咧就牽涉到謀殺廖啟智個女，咁然後個故事我覺得幾吸引嘅，但係最精彩嗰場戲咧就係喺個遊艇上面，曾江同阿廖啟智攤牌，即係兩大即係咁重量級嘅人物咧係 好 好 睇，演戲呢啲最好睇 啊！即係我覺得全即係呢場戲真係 係啊 非常精彩嘅。咁啊，當然咧，嗰個劇情咧，我就 唔講啦， 講啦，因為你自己去睇啦，有橋嘅，有嗰啲情節嘅，我覺得吸引嘅，但係咧都係好一般啦。 對唔住，法庭戲會唔會其實有好多嗰啲即係法庭裡面嘅嘢啊？咁都好啲，因為其實我驚嗰啲嘅。 法庭講嚟講嚟講嚟 講嚟講嚟講嚟講去咁樣咧，有時會好温暖。 嗱，因為阿方中信做嗰個角色咧，就係少少古古惑惑嗰啲大狀嚟，正義嘅人嚟嘅，所以咧佢贏 贏輸的官司咧，佢都係靠一啲小智慧。 嗯 ，OK， 都有啲爭議嘅，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呢、okay. 個咧就係其中一套電影。 好， 另外咧，我再 search 到阿曾江嘅其他電影，有兩套我覺得好吸引嘅，我睇咗啦。有一套係佢差唔多十年前嘅戲，2012年嘅，佢又做嗰套戲叫做《飲食男女好遠又好近》，佢做一個係有。啱啱有失智症嘅一個廚師嚟嘅，就喺杭州開咗一間素菜店。嗰個素菜店好靚嘅，即係有山啊水啊嗰啲咧，好日式好禪嘅。咁佢有兩個女，咁另外咧其中一個女就係阿霍思燕做，大家姐，佢有個男朋友，咁又有個媽咪。咁阿曾江，我覺得佢呢套戲咧， 乜嘢電影啊？呢一套係？ 劇情片， 劇情片 、哦、okay, 現代嘅，咁、哦、我覺得好 港產嘅， 外邊地方拍嘅啦。咁、全套戲，我有一個幾震驚嘅就係話啊，曾江嗰啲普通話咧好流利。 嗯， 因為我睇嚟睇去咧，佢香港人嚟噶嘛，哇！但係佢拍嗰套戲係非常流利，佢講一個佢。覺得自己的身體越嚟越承受唔到啦，佢唔想再做一間素菜店。而點解佢要開呢間齋菜鋪呢、背後有個原因嘅，大家可以睇啦。嗱、咁佢亦都為咗煮一餐臨結業最後一餐嘅時候咧，佢用翻佢以前一個陶嘅鐘，用陶瓷做嘅一個鐘去煮嗰、 那個餸、 好好睇。我覺得呢套嘢好睇、另一套咧就係叫做2011年嗰套嘢叫做《星空》。就係、是、嚟自個故事，就係、是、幾米先生嗰啲繪本嚟嘅、講佢同阿徐嬌，徐嬌嗰時都大咗啦，就係、是、兩爺孫嘅故事。我覺得 長江七號嗰個徐嬌 係啊， 係啊，佢嗰陣時已經係十零歲嗰啲，即係少女 啦， 小少女，佢同爺爺之間嘅感情。咁阿曾江佔嘅戲唔多，但係佢如果做一個爺爺，即係我哋睇開都係啲江湖大佬啊。咁呢兩套，一個爺爺，一個係一個有失智症嘅老人家咧，我覺得 佢又係演失智症啊？ 佢唔係，佢呢個係爺爺，但係佢戲份好少。爺爺同個孫女嘅感情，咁、我覺得阿曾江原來真係幾多面睇，幾好睇嘅，即係佢演戲真係幾好睇嘅，唔一定係即係扮起個臉孔啊，然後嗰啲嘢咯。咁我覺得如果係我揀嚟睇嘅咧， 三套裡面你話你會首先覺得， 我會揀《飲食男女》。 O、okay, K，《 飲食男女》 輕鬆啲係嘛？ 佢唔係輕鬆嘅，都有沉鬱嘅一面嘅、但係 佢每次係有啲《飲食男女》之前好耐好耐之前嗰套戲啊嘛，李安嗰套嘛。 咁啊，曾江話佢拍呢套嘅時候都有壓力，因為佢唔想同人哋有得比較。之前嗰個男主角同佢都係講一個廚師嘅、但係佢為咗呢套戲咧，佢話佢走去學廚啊，即係點樣左手揸個鑊鏟，左手揸個鑊，右手揸鑊鏟咧，同埋一啲刀工啊咁。我覺得話，如果我係演員，佢為咗拍呢一套廚師嘅電影而去學咧，我覺得真係即係 唔係呢個必定嘅。 好多演員做好多嘢， 係 去適合嗰個角色。 同埋咧，因為星空加埋呢一個飲食男女咧，嗰啲畫面好靚。超靚、你想想這個星空是幾米的繪本來的，在一個深山裏面、那個小女孩徐嬌帶一個小男仔、去到看夜晚的星空、你想都會很漂亮 OK 好這樣好推介一下 非常好 一級指控就是現代一點的就是跟廖啟智 鬥氣什麼都有其實 都有、非常 好、OK 好了快到12點鐘回來我們會有淑女 关注组， 关注乜嘢？ 同你有关， 又同我有关。 保老， 哎呀， 保老， 保下你个脑， 有冇得保先？ 梗系有啦， 真系， 梗系有啦。 系咪食合桃啊？ 其实有好多嘅食品，我哋仲会有一个汤嘅话咧，真系非常之好。系啊，咁同埋有啲咩嘅食物啊等等啦，甚至乎嘅就系点样去做啲咩嘢嘅话咧，系对个脑最唔好嘅咧。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成日相信一个方法，你知唔知系咩？ 猪脑 系啊，就 以形补形啊， 成日炖猪脑俾我食， 成日啊。 考嗰阵时考升中啊嘛， 系 啊， 你会唔会觉得都几得人惊噶？因为见到咧，如果你去买嗰啲地方咧，佢真系一副一副咁摆，我真系一副一副咁样，就系摆喺一块。我冇食过， 你唔 食 过 一次， 我冇人会咁。 不过其实你都冇，你如果唔专登炖咧，街都冇得食啦。你无端端你一走嚟，点会有猪脑食啫？系咪？ 诶，唔系，好似有啲炖汤嘅地方，我食间唔中会见到有。 可能要订啊，如果唔系佢哇，整 因为唔系太多人中意食噶咋。 但系系点嘅味噶？ 汤嚟噶，即系普通嘅汤啊， 补脑 药材汤 系啊， 药材汤几好味啊， 系啊，嗱我中意嘅，但系 你有冇食啊？ 我食过一次， 哦、 但系食个猪脑嘅感觉就 你 都要 食 埋嘅。 你上次食猪脑咩？ 我细个啊， 哦， 啊、你唔系食牛鞭？ 唔系 ，Mr. Bean 啊 嘛，所以咪人头猪脑啊。 中午四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星期一公众假期吓，咁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78%嘅。先听咧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本案之中，上海占6606宗，辽宁95宗，新疆37宗等。新增32宗死亡病例，全部系本土病例，都喺上海。內地至今累計超過217,000宗確診，5092名患者不治，超過192,000人康復出院。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812點，跌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30.26，瑞士法郎0.975，加元1.287，人民幣6.682。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63美元，卖出1889.14美元。天气方面，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住一个正能量的心，我们每一天都要 keep 住这种 energy，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你个脑，冇错啦！最紧要嘅就系大家呢个正正令令啦，又要靓靓女女啦，所以咧正正令令就系我啦，靓靓女女就系我嘅好拍档，我哋要有请悠悠。 Hello，Hello， 莎拉姐。 Hello， 大靓，系啊，今日假期快乐哇！ 系啊，你 又好啦，唔使做， 喺屋企做噶，喺屋企。 我知， 唔好一阵俾我老公听到，以为冇嘢做啊！ 唔会，一定唔会，我就知道你好忙啊，净系拖地，你每日都要拖三次。听说 没夸张 我爆你的出来好了今天我们又讲到就是补脑听说好像是为了我们现在仍然考 DSE 的一班学生是要专登做这个话题的吧是不是 没错、因为我家姐的仔还有我、有个侄女她都是、考 DSE 的 今年考 好紧张 好紧张当然 了没错 但又不用这么紧张我又觉得 差不多尾声了都其实 不是了 有几天就考完 我们两个都是读成书但都几好奇啦， 都奇奇理理啊，系咪健健康康咪得咯？ 马家姐喺度偷笑，系咪先？ 冇错啦。 好啦，仲有两日啦，咁啊，但我点样冲刺咧？系咪？咁啊，呢样都好紧要嘅。又或者都考咗咁多日啦，大家都要补一补个脑，系咪？等个人醒神啲，再继续咧，考埋嗰两日，啱唔啱？ 系啊，冇错。沙拉姐啊， 点 讲？有冇人话过你冇脑啊？ 有啊。 点解嘅？ 因为我身材好， 我都想俾人话我冇脑啊！通常咧身材咧某啲地方大咧就会成日俾人话冇脑，系咪？ 我唔觉得系咯， 系咩？点解啊？ 我两样都好，我都唔知点算好。 诶，呢个咩节目啊？依家风骚咧，讲机械人又讲。 是啊冇办法因为我哋好多嘢同大家分享係咪先。 冇错。 好啦。咁所以当然啦好多人都讲嘅就话即係女孩子如果身材好嘅话拖咗都係冇脑。我只不过觉得係因为嘅就係佢身材好。其实你都唔理佢有冇脑啦啱唔啱啊。 冇错冇错。 咁但係有啲嘅身材唔好但係又冇脑㗎嘛都有呢一种㗎嘛对不对 係啦你问下阿强强同埋张张佢哋鍾意身材好定係个脑正令。 我开你个咪你讲啊係咪你觉得点样你鍾意边种啊 Both 是一个神秘人、 啊、 一个神秘人讲这件事是 Both 没错 好了 我们入正题先 入正题了好其实你说我们先要讲一讲就是说有些什么是会令到我们个人的头脑没那么清醒先譬如可能我就是吃东西方面、那些你很喜欢针对我的嘛 是啊我真的主要针对吃东西因为每个人都要吃的嘛男女老幼 BB 都要吃东西嘛是 不是 吃东西是很重要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系啦，有咩咧？我哋今日咧，首先咧讲下，即系我嚟讲，有啲咩对个脑有益之前咧，首先讲下点样食啲乜嘢会伤害。 系啱啊，你冇破坏咗啊嘛，系咪？我中意食咩？ 系啊，廿五岁之后，其实我哋个脑咧开始慢慢退化。 咁早？廿五岁？ 即系唔系话嗰啲老人痴哦。即系而系慢慢开始冇发育啊，即系个脑啊开始退化， 即系佢已经定咗啦，发育定咗。 你一出世零岁嗰阵时开始咧、已经开始发育得好劲，零至两岁个脑系发育得最劲最劲，因为你睇佢个身形就知道 ，B B 仔好快哇，几个月冇见识行识走，佢哋嘅所有器官啊都增长得好快，所以咧廿五岁其实咧就已经开始衰退噶啦，所以咧。 譬如你十零岁啦，其实都唔系话十零岁，你由细到大都要饮食均衡，食翻啲对脑最个对个脑好嘅嘢。但系你最中意食咩？你不如讲下你中意食啲咩？ 辣嘢，甜嘢。香肠，我今日先食咗两条， 冇错啦！大家听到莎拉姐咧食最中意食嘅嘢咧，就系咧对我哋个脑最伤害嘅食物啦，或者精制食物啦、刺激嘅食物啦，都唔好噶。 哦，太甜啦，唔好食咁 甜嘅嘢。冇错，甜嘅嘢咧，我哋咁多集有听嘅族女们都知道啦。食甜嘢真系对身体咧百害而无一利嘅。 嗯， 真系嘅，有甩头发啊，又。免疫 皮肤又唔好啊，免疫力又低啊，个脑又会蠢啊，咁样 系啦，冇错， 咁大件事噶。 系啊，即系间中，譬如你话可能一个礼拜食一次 O K 咯，你唔好话日日劲食蛋糕啊、甜嘢嗰啲。 但系咁样，悠悠妹啊，升高嘅时候，我哋唔知点解嘅，就你永远譬如可能成绩好啊，或者系点样嘅话，你屋企人会请你食糖噶。 系。 咁其实系咪呢样嘢系唔应该噶？即系其实你唔应该奖励个小朋友。 一两粒都 OK 嘅， 系咯，咁我咪越食越蠢咯，如果系咁，系咪先？ 咁你真系考得好嘅，食一粒都 OK 嘅。 啊，因为真系噶嘛，你系奖励先有糖食噶嘛，我哋以前 系啊，系啊，甩牙先有雪糕食。 甩牙系啊，冇错，磨牙先至有雪糕食，系 啦，冇错啦。 OK， 同埋有时啲嘢，譬如你后生食咗咧，你唔觉咧，好似你以前你上一集分享啊，皱纹啊，冇搽防晒去斑嗰啲，你开头冇搽，之后后屘。隔几年才飙出来的。 我现在很后悔，不是隔几年了。是啊，是到你开始慢慢衰老的时候的话，那些东西就会回出来找你咯。 没错了，所以你不要成日以为似着啲靓妹啊、后生那些呢就吃啲嘢呢就没事，但是后面先至要还。 是啊，因为即时是没事。 你不要还啊。 是啊，即时是没事，但是到你年纪开始慢慢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原来那时候他们真的讲得啱的。即是不要说不搽防晒就去晒太阳啊，又或者就要喝多啲水啊这样。大家都知道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嗰啲嘢咧，其實係到你年紀大你就知道啊，點解我唔早啲聽人講咧？係 啊，你成日訪問嗰啲譬如八歲過咗100歲嗰啲人，點食啲咩？佢生活習慣就早睡早起啊，係 啊，好簡單，冇錯， 就係呢啲啦。同埋咧，除咗你頭先食嘅嘢唔好之外咧，壞油壞糖精製食物唔好食啦。同埋咧，我哋有時唔夠瞓啦。同埋好似你咁成日唔食嘢， 食冇定時啦， 食冇定時啦。嗱，有啲人你有少少飲酒嘅，咪咧間中 有，我有飲酒。 係啦，間中唔好飲太多 ，OK 嘅。但如果你話成日食煙飲酒太多咧，都會傷害個腦嘅喎。 哦， 係啦，仲有成日諗埋啲無謂嘢，都唔係幾好啦，對個腦。呢個我講。 咁係啊，你戒佢啦。 系啊， 我戒咗好耐啦。我知你好多头先咁，你好多嘢谂 啊。 但好彩有我呢个好朋友会同你倾啊。 耶，系 咯，耶耶，好啦，讲完啲唔好嘅嘢咯噃，咁不如讲翻啲好噶啦。即系既然我哋呢啲嘢我哋唔做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嘅就系令到我哋嘅人可以精神少少。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脑部健康嘅有啲咩嘢？譬如一啲营养方面，我哋 系啦，我哋有五大重要元素对个脑系有益嘅。 包括有 我哋有蛋白质啦。蛋白質有啲咩呢？有雞蛋啊， 雞肉啦， 仲有 咧？如果係植物嘅蛋白質嘅，可能係豆類咯， 好叻， 或者係奶類嘅嘢啦，啱唔啱啊？ 係啦，冇錯。 我跟得你咁上下，我都應該有翻兩根釘嘅。多謝。 係啊，有時我哋都要除咗關注食肉嘅朋友，都要食素嘅朋友都要關注下佢哋，因為大部分好多依家啲人好多都食素啊。 係啊， 係啊，蛋白質有魚都係啦， 魚都係啦。 嗱，咁我哋維生素 B 啦，有肉類啦，内脏啦，头先讲你嚟讲嘅猪脑系咪？ 系，佢都系属于嘅。 猪脑咧，佢系好丰富嘅维生素 B 一、B 二，同埋有烟酸，但系佢嘅胆固醇含量系超高嘅。譬如你话几个月食一次都 OK， 但系你唔好成日食咯。 我哋以前如果系老人家，你补嘅又唔会成日嘅。我冇，我一次都冇见过。 咁我有食过， 系我有 豆腐咁 嘅啫。豆腐咁几好食啊！如果系咁， 系用嚟蒸蛋嘅，其实。 哇！脑揾嚟猪脑蒸蛋，我真系冇食过。 胆固醇真系好高嘅，胆固醇好高。 但系会唔会考试嘅时候整个猪脑蒸蛋，好似有少少唔好脑嚟啊？ 唔会系要 食 猪脑 蛋啊嘛，咪咯， 冇错冇错，唔好过咗 D S C 先。 O K 啦，同埋咧，维生素 B 咧，仲有深绿色嘅蔬菜啊、西兰花啊、菜心啊，同埋五颜六色嗰啲彩虹，我哋所谓嘅彩虹蔬菜，即系例如有啲三色椒啦， 茄子 有系啦，有茄子啦，呢啲就最好啦。仲有第三类咧，就系抗氧化嘅食物，有啲咩咧？ 抗氧化嘅食物咧，例如可以有嗰啲草莓啊、蓝莓啊，咁啊，对于眼睛好嗰啲嘢咯， 真系叻，你好记得，因 因為你眼乾淨嘅嘛，又係咪？係 啊，冇錯。 因為咧，抗氧化可以對抗我哋身體嘅對抗自由基啦，自由基唔好啊嘛，會致癌啊嘛，身體多得滯，就可以抗氧化，就可以抗我哋發炎嘅作用，身體啲炎症嗰啲。第四類就係 DHA 啦，嗱 DHA 咧又可以叫做老黃金喎，系啊， 老 嘅 黄金啊， 系啊，系一种对人体，喺 B B 仔成日都话要 omega 3啊、D H A 啊嗰啲，有大肚又要 D H A 嗰啲乜嘢都要 D H A， 老人家嗰啲系咪先？咁咧有啲咩系 深海嘢？深海嘢系啦， 有啲咩咧？ 深海用啲三文鱼啊，又或者系嗰啲咩青鱼啊、沙甸鱼啊咁嗰啲。 青鱼好抵啊，其实青鱼好食又好， 但系好腥啊青鱼。 唔会啊，嗱，我用盐啦，用油胡椒粉腌咗，摆入焗炉嗰度焗咧，其实个皮咧脆脆地，好好味啊，配沙律咧，系啊， 好 正。仲有沙甸鱼嗰啲， 整俾我食啊吓。 系啊，好，我下次你嚟我屋企整俾你食。 喂， 仲有海藻类， 喂，非常好，海藻类好正啊，有时搵你整。 食素嘅朋友点算好啦？食啲无盐嘅杂果仁啦，黑芝麻， 黑芝麻啦， 系啊，因为果仁。里面有丰富的亚麻酸，可以吃了之后身体自动转化为 DHA。 哇哦， 还有最后一样卵磷脂， 小心点讲啊，这个字什么来的 卵脂， 第一次出场啊，这个 我记得好像讲粗口， 因为你知道你的发音有事要矫正一下， 没错没错，是的，可以活化脑细胞和降低胆固醇的，例如有些糙米蛋黄啦，豆浆、豆腐啊，黄豆类嗰啲 啦， 系啦，其实黄豆发咗芽之后变咗咩咧？ 豆黄豆之后发咗芽变咗芽菜， 唔系芽菜绿豆啊嘛？ 哦，系咩？我唔知道。 系啊， 黄豆发咗芽之后变咗乜嘢？我唔知道。大豆芽菜 系啦，大豆芽啦，系啦，咁样。就咧，其實發咗芽之後咧，就容易吸收啲。我哋一陣間咧介紹個湯水咧，就有佢粉嘅啦。 呀呀，喂，幾好喎、 啊！ 既然係咁嘅話，喺呢個時候講，我哋先休息一陣啊嚇。咁一陣間嘅話咧，我哋會翻嚟咧，會同大家要講下嘅就係、是、用頭先我哋講過嘅啲食品裏面咧，有啲乜嘢係可以整個湯俾大家飲下咧？簡唔簡單嘅先？ 好簡單， 好 四樣材料， 真 係 貴唔貴嘅先？ 靓 靓仔，靓靓仔，好似你咁样，系咪？ 耶！ 咁就要听啦。好，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之后嘅话，一阵咁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我哋今日讲紧保留。 沙拉姐悠悠主理。 犀利啦！头先我哋又响尾射你啦，喺呢个时候嘅话，亦都有我哋两个啦，就系、是、淑女关注走嘅就系、是、莎拉姐，再加埋悠悠。 Hello，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咧，即系喺呢一方面啦嘛，讲咗有好多呢一啲嘅资料啦，咪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听一听。不过其实我都觉得咧，食嘢啊，又或者系啲嗰啲营养啊，咁其实都系万变不离其宗噶，嗬。即系特别有一啲pinpoint嘅，譬如可能我哋今日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卵磷脂呢一样嘢，原来特别对我。我哋嘅脑，我为我帮李博讲咗先啦吓，系对我哋特别好嘅，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咧，我哋会再挑选一啲喺里面丰富呢个营养素嘅一啲嘢咧，可以同大家咧就 系 整个汤嘅， 冇错， 我就最中意饮 汤 噶啦，系啊，最紧要啦。 所以成日谂啲汤嚟煲啦，健脑汤水啦，材料咧四样 嘅。咩啊？电我健脑汤水， 健脑汤水。 好，健 脑 汤水。我听到你话电脑汤水 ，computer 唔系几好，唔好意思。 唔系 OK， 调一调正，上一上堂先。 好嚟啦， 我哋呢个汤水咧系三文鱼头大豆芽番茄汤。 哇，好饮啊！ 好好饮啊！今日嘅材料咧系有三至四个人饮都 OK 嘅。 好， 咁你有四样材料啦，第一样就系三文鱼头一个啦。 系。 系啦，你 一整个啊， 一整个 贵唔贵啊？ 切开两边嘅， 哦，切开两边， 五六十蚊都有嘅。 OK， 系啦，譬如你去超市或者冰雪藏嗰啲，其实都 OK， 冇所谓。我试过买都 OK 嘅。 嗯， 三文鱼头啦，切开一边啦，去咗个腮，我记得。 嗯，系啊，如果系好腥，系 好 污糟啊，冇错。 洗干净佢啦，咁咧就咁抹干水佢啦，用啲盐啊腌一腌佢咁就得噶啦。姜咧，我哋预备一至两片啦，拍扁佢。大豆芽咧就卖五蚊都够噶啦，五蚊。系啊， 咁少 太多，系啊，五蚊已经好大扎噶啦。 买 干净之后， 卖唔卖俾你噶？五蚊 卖啊！我就系上次街市问佢，最少卖几多？佢话卖五蚊。 系啊，因为佢唔可以话两三蚊咁样噶， 佢都一大扎噶啦，五蚊。 系咩？ 你可以自己攞啲黄豆种咯。 哎呀，又得啊！你唔好话好快就已经有收成噶啦，我总不能 有 玩呢啲嘢噶，系啊， 唔好种咗绿豆啊，得你。 因为头先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原来有分。 豆系芽菜啦，大豆芽就系黄豆咯。 好，五蚊。 番系啦，五蚊洗干净，擎干水去啦。咁咧、 嗯， 番茄就两个，切件去啦，唔使去皮噶啦。 大番茄。 系啦，大番茄两个，咁咧个做法咯，我哋讲。 好 嗱，如果冇纸笔喺身或者喺街嘅朋友，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重温，咁就 OK 噶啦。嗱，做法第一就系咧，八镬炒咗啲大豆芽先。 嗯。炒 咗 嘅意思就系乜嘢都唔好加，总之就系干个镬，系啦，跟住咧就烧红佢之后咧就摆啲大豆芽内炒啦。 系啦，因为咧大豆芽有少少燥青味，有啲人 有啲人唔中意噶， 系 啊。 系你炒咗佢之后落少少绍酒落去，撇一撇佢。 哦，咁啊，草根味就冇噶啦，系嘛？ 系啦，炒到佢软身之后，滗起佢啦。咁之后咧，抹翻干净个镬之后，我哋落啲油，落啲落片姜落去啦，爆香咗之后咧，就加啲三文鱼头落去煎啦，煎到金黄色咧，两面都要金黄色。 嗯。 之后咧就我哋同一时间咧落埋大豆芽啦，同埋番茄咧炒两下。 嗯。 咁咧 keep 住大火，转翻大火，好大火，因为你煲汤你一定要大火，落啲大滚水先至会有炸嗰一下嘅。 你好中意炸，我觉得你 系啊，仲有咧要煲到布碌布碌咁样咯。 系啊，冇错，我中意炸同埋布碌布碌。 冇错，仲要打烂啲嘢咯。OK， 我哋继续讲翻大滚之后转细火煲20分钟就得噶啦，20分钟 咁快？我仲以为 你 系 鱼汤好快。 我唔知，但你鱼头啊，我需唔需要滚耐啲先出味啊？唔关事。 煎咗两边金黄色，已经煎到啲香味出晒嚟嘅啦。 哦，系。 系啊，咁你煲20分钟，嗱，你想更加好饮咧，呢个汤咧本身就99分。如果你想更加好喝， 我知，所有嘅嘢流出嚟，咁跟住又打烂佢，快翻我系咪？ 系一半，唔系所有，系一半大豆啊，同埋啲番茄咧，用搅拌机搅烂去倒翻落个汤啦。哇，呢个系好味道加01，最尾可以加你中意嘅盐西同埋醋落去，哇，好好饮啊！加啲盐， 加啲盐就已经 OK 啦。 是啊， 可以 我自己讲都闻到啲香味。 是啊，可以饮几多？即系如果我真的要补脑嘅话，我需唔需要嘅就？ 呢、 啊 這个冇 枕住饮啊， 成日饮都得噶。系啊，一个礼拜煲一两次啊， 即系 又系又有益。 哇，同埋唔系唔贵咯，即系个汤唔贵咯， 5蚊啫，你谂下个大豆啊。 同埋我觉得你唔买猪肉咧就冇咁贵噶啦。 系 咪啊？呢一排猪肉真系好贵。 嗱，大豆芽咧，佢发芽咗之后咧，佢系比黄豆咧更加容易俾我哋吸收。 嗯，明白。 系啊。 冇错。 由于时间无多，所以其实今日要好多谢咧，就系 Yoyo 妹又介绍咗呢一个非常之好味嘅汤俾我哋。不过咧，好似话最后尾你可以话俾我知嘅就系，原来打麻雀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脑非常好噶。 系啊，咩脑退化嗰啲咧，老人痴呆嗰啲医生成日都提议人哋打麻雀噶嘛。 不过真心系真系好啊，系啊， 系嘛，你同一班朋友一齐开心，倾下偈，即系唔好话赌几大啦。 唔好咁講，係啊，即係衛生麻雀啊嘛，所謂叫做係咪？ 倒粒糖，食甜嘢都唔好， 又得啦嚇。OK， 多謝曬 Yoyo 今日呢個非常之好嘅介紹，亦都希望咧就係考緊 DSE 嘅所有嘅朋友仔嘅話咧，咪都可以咧考試成功，好冇？ 好，繼續加油。 多謝曬你 ，thank you，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朝录得摄氏16.4度嘅低温，系自1917年以嚟5月份嘅最低纪录。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受到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带嚟嘅骤雨影响，天气清凉。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本港寻日新增3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受控，数字大致是向下。被问到放宽社交距离第二阶段措施是不是在今个月下旬推行，陈肇始话，当局监察疫情数字、污水监测同港大的一些指标，亦都有卫生防护中心个案追踪。现时在深切治疗部的病人数目同死亡个案减少，强调放宽措施是逐步、有序同安全。另外，陳肇始提到，負責審批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委員會沒有停止工作，期望盡快有第二批醫生名單。他又說，最重要是鼓勵在海外讀書或工作中的醫生盡快回香港工作。海關偵破一宗涉嫌利用內河船走私的案件，檢獲大批懷疑走私貨物，包括多種電子產品、樂器配件和音響器材，估計市值共大約1億6000萬元。行動中拘捕一名69歲女子，並扣查3個涉案貨櫃。海關上個月21日在香港西面水域偵破有關走私案，跟進調查之後拘捕懷疑涉案女子。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劉曉明訪問南韓，他說將會同南韓現政府和新政府人士共同探討政治解決半島問題，強調解決半島問題的弱勢不是握在中方手中，而是握在北韓和美國手中。劉曉明昨天抵達仁川國際機場展開訪韓行程，他在機場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說，朝美互相產生敵對感的基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希望雙方能夠參與有意義和真誠的對話。他又說，中方反對加劇緊張的任何行為，期待能夠通過與韓方的協商尋求緩解半島緊張局勢的方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天色大致良好，氣温回升，本週後期日間炎熱。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人转机片。欢送会告别同辈，剩余自己路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片段人间，玩大了， 开玩笑人人都会，出发点未必是恶意，可能只是一时贪玩。可惜有些玩笑可能只是笑一阵，而有些玩笑会令你后悔一世。 喂，文啊，呢边啊， 得，睇到你，睇到你，唔好意思啊，哎，我走咗架巴士啊，所以迟咗嚟，唔好意思， 唔紧要啦，我都啱啱到啊。喂，肚饿，叫嘢食先啊。 是不是你请啊？ 食奶一场同我食得几多啊？睇下先。 咁我唔系啦，哎呀，睇下先啊。喂，唔讲就讲啊，真系唔怕话你知。唉，我呢排真系三餐都不计啊，即系有时食个包啊都要计下个袋够唔够钱啊，真系。 喂，你唔系咁惨啊嘛？ 惨到不知了，直情系史无前例咁惨。嗱，大家咁 friend， 你知我做咩噶啦？喺高级金行做 sales 噶啫嘛。之前咧冇晒嗰啲国内游客，已经好惨噶啦。而家咧两年几个疫情，本地客都唔嚟，老细都讲咗几次噶啦。再睇多半年，如果仲系咁咧，拉闸啊！到时啊，工都冇埋啊！你话我边有钱啊？我嗰啲老本食晒啦。 得啦，乐观啲，乐观啲。嗱，喂，个疫情好快过噶啦 吓。希望啦，总之而家见一日挨一日，嗰啲积蓄咧，我而家真系。三位数字咋？ 喂， 就嚟使晒啦！ 唔好谂啲衰嘢啦，叫佢食先，叫佢食啊！真系肚饿啊！睇啊！ 喂， 系、哎、 你嗰边个女仔、啊？个女仔成日望我嚟嘅， 边个啊？ 咧嗰边啊，长头发，眼大大。 哦， 睇下睇下，着粉红色 T 恤嗰、那个几靓女哦、 啊。咁正？咦，系佢啊？ 吓！你识佢噶？ 识，我以前中学嗰啲班花嚟噶嘛，嗰阵时都唔知几多男仔想追啊。不过份人咧真系好鬼眼角噶，你冇咁上下家底啊，睬都唔睬你啊。 哇，咁人哋咁靓，咁拣男朋友有要求就好正常嘅。 喂，睇下佢啊，好似对你有啲意思咁，你 唔好乱讲啦你。不过我觉得，我真系觉得佢几好啊吓。其实几靓。 喂，唔好咁多，跟我过去。 啊，过去做咩啊？做咩过去啊 ？Hi，Hi，Hi， Hi. 你好似叫 Natalie 啊？嗬，希望我冇记错啊。 啊，系啊，你系。 喂，你认唔认得我啊？ 头先其实远睇咧，我都觉得好熟口面噶啦，但系我又唔系好记得你。 Form Three 啊？ 系。 我坐你隔篱，再隔篱嗰个阿强啊。有一次我问你，喂，点解唔去参加港姐嗰个啊？ 哦，咁我记得啦。你嗰阵时咧，成日笑我嘅，又话我着嗰啲裙好短啊，又话我放学化晒妆嘅时候兼职咁样，我记得你啊。 好彩你仲记得。喂，嗱，大人不记小人过，讲下笑啫嘛。喂，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阿文哥。 Hello， 系， 系，系，佢系我公司大老板个仔嚟噶，啱啱喺外国翻嚟。喂，老板叫我带佢周围行下。散下心咁啊！ 你讲乜嘢啊？ 你知啦，有钱仔零舍多人黐埋去嘅， 我依家直情好似做个 bodyguard 一样。 哎呀，你讲咩？喂，唔好乱讲啦， 得啦，得啦。喂，系咧、一个人啊？ 系啊。 冇约男朋友咩？ 唉，唔好讲呢啲嘢啦，分咗手冇耐。 咁啊，咁啊，不如一齐啦、反正而家啱啱放宽咗，啱啱好，唔超过四个人就得噶啦。 系啦，唔介意诶，系啦，一齐食好唔好啊？ 好啊。今餐多谢晒、 啊，唉，多咩谢啊？多谢阿文哥先啱啊！我头先都系用公司卡找数啫嘛，翻到我可以 claim 翻噶啦。换句话讲，即系佢爸爸俾钱咧。 咁多谢晒、 啊。唔好讲， 我又攞电话。 点样攞电话啊？ 你俾呢个电话号码我啊！嗱、我依家打一次俾你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唔该晒。喂，走咗先讲啦！你头先做咩要作嘢啫？作到咁大，又话我系咩你公司老板个仔啊，外国翻嚟。 喂喂，开下玩笑啫嘛！你睇佢个样，直情啊两只眼发光啊！香港啊，好多呢啲女仔嘅拜金主义，一试就知啦。 唉，你好衰啊你啊！其实咧，我头先、我真系有啲中意佢噶。 系啊，惊咩啊？咪追咯！ 点追啫？头先你作到我咁大，又佢有钱仔啊，又咩？我而家三餐都冇钱食，点追啊？你明唔明啊？佢以为我有钱仔，我但系我唔通话俾佢听，其实佢讲少咁啊？ 明咁又系，算啦，唉，当我冇讲过，忘记佢，忘记佢啊！ 唉，其实中意又点啊？我有自知之明嘅。而家我咁嘅经济环境追咩女仔？我以为呢一件事就咁作罢啦。吓，点知第二日佢打电话俾我， 喂，唔该阿文啊， 啊系啊，边位啊 ？Natalie 啊，阿强个同学啊。 哦 ，Hi 你好。 你今日咧会做啲咩啊？我想 shopping 啊！如果你冇嘢做咧，你可唔可以陪我啊？ 哦，好，好啊，冇问题啊，冇我得闲啊。 咁、就好啦。嗱，我一阵间咧 send 个地址俾你啊。你架车嚟我楼下就打电话俾我啦，好唔好？ 我架车？ 你哋啲有钱嘅少爷仔实揸车噶，放心啦。我住嗰度咧都系豪宅区嚟嘅，好少抄牌噶。哎呀，就算抄咗嘅话，咪最多都系三百几蚊，系咪？对你嚟讲嘅话，都唔算系啲咩啫。 啊，系嘅，系嘅。咁好啊，好啊，一阵见啦。 O、okay. K、 啊。收咗线之后，我不停喺度谂，做咩要呃人啫？当佢头先讲系你架车，我咪话冇车啊，咁咪算咯。我做咩要认咗佢啫？但我都知道，如果我话俾佢听，我连一个私家车都冇，咁点会有钱仔咧？成个方法就会拆穿嘅。唉，于是我好似半催眠咁，上网去租车啦。 哇，你呢一架开篷跑车好靓啊！不过你唔好介意， 咩啊？ 点解你好似唔系好熟架车咁嘅？头先我问你冷气点开嘅话，你都搞咗一阵嘅。 系啊，唔好意思啊，呢架咧我平时比较少揸嘅，唔系揸开依架。 我明我明，你有好多架车咯，哇，咁又系嘅，你系大公司老板个仔，唔通得一架车咩？哎呀，我咁样谂真系傻啦。 系啊系啊，几架嘅几架，就系咁咯，系就系咁咯。 天气咧都开始热啦， 系啊，呢排热翻啊。 其实咧，我迟啲想买翻啲夏天衫啊，你估你可唔可以陪我啊？ 哦，冇问题啊！我最中意陪女仔行街嘅。 嗯。 唉，估唔到一句好啫，唔见得几万蚊。佢睇亲咧，真系识拣，见都几千蚊。拣完之后望住我，整个好 Q 嘅笑容就话： 多谢晒哟。 你话啦，我点样 say no 咧？ 唯有将我将就嚟爆嘅信用卡碌完再碌，碌完再碌。 你好好人啊！ 哦，唔好咁讲，小意小意思，小意思啫，系。 嗯，不如今晚一齐食饭啦。我知道有一间石本菜好噶。 好啊，好啊。事到如今，我心谂衫都买咗啦，算啦，食就食啦，系死就死啦。 咩话？你为咗佢申请多两张 credit card， 而家仲全部碌爆晒，你唔系啊嘛？ 你唔好咁大声先，有乜办法啫？佢以为我有钱仔啊嘛？咁有钱仔梗系要揸车噶啦，系咪先？我咪次次租架车出去同佢玩咯。哇，你知唔知租一个周末2000多元，净系架车，未计入油，又未计买嘢，又未计食饭。佢啊，简餐都系嗰啲啊，好贵嘅餐厅嚟噶。咁有办法啫？ 大哥，我嗰度已经话俾你听啦，佢拜金主义啊，拜金女啊，佢真系中意你咩？佢中意你啲钱咋？喂！但系你啲钱啊，全部都系碌卡碌翻嚟噶，你会俾佢累死嘅分手啦。 我都有谂过，但系我真系唔舍得啊。 唉，唔使讲，我真系俾你激死啊。 喂，我其实今日揾你咧，系想问你借住几万蚊，用嚟还卡数先。我差20多万，碌嗰啲利息，哇！我已经琴日开始有追诉公司打到嚟， 得，成件事因我而起啊，我亦都唔可以唔理你嘅。嗱咁啦，借50000俾你先啦， 多谢晒，多谢晒。 嗱，不过你真系听我讲啊，早啲飞咗佢啦，迟早出事噶啦。 得啦，我知道。 喂，点啊，阿敏，咩话？你要应承佢做只捞俾佢，你系咪黐线噶？佢生日，生日大晒啊！嗱，话时话，我真系冇钱再借俾你噶啦，佢根本就唔系中意你个人，你好心醒下啦！喂， 唔紧要，冇人帮我，我自己帮自己，靓表啫嘛。我做间公司大把，公司锁匙系我 keep 嘅。反正呢排都冇咩客，我攞住一两只酒，老板未必知啊。最多买翻啲一样嘅假表，摆翻嗰个位，冇事嘅，一于系咁。 张志文先生，我系西九龙重案组陈督察。有人报案话怀疑你盗窃公司财物，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初恋故事，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一个为我带来3年牢狱生涯的故事，只是由一个玩笑开始。讲到尾，可以怪是谁了。 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怎可瞬间枯萎？我愿意留低，舍身去战地，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我会为你躺下去，全身贴地。方使你企得起，化做了尘土，腐化中等你，甚至输出爱养分，全部直至死。愿可从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这种眼泪能滋润你，耗尽每分，让你意 可仰望，不可对你捉望，眼泪也流干，让你可解渴，甚至说出我越亦无惧被刺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这种难离，能指引你耗尽每分，让你厌压一切，愿可下世再做这花下泥，来守护你，我愿意躺在最这种难离，能亲近你，终被你踩在脚下，也矜贵。 马同学，你千祈唔好咁样为咗啲女色咧，即系牺牲自己啊！知唔知啊？即系吓， 我应该冇试过， 你有冇试 过？即系各样嘢都冇试过， 即系呢一种类型嘅拜金女，你都冇试过。嗯， 试过 边一方面 试 啊？ 有冇识呢啲咁样嘅女仔咯？ 冇 啊吓！ 有冇见过？唔系， 对唔住，有冇系有冇见过，或者系有冇识过？ 久唔久都试。 系啦，我知嘅，系嗯，我用错咗嗰个。 有冇试过？ 嗰个有冇试过？你咩冇试过啊？ 系咯。 咁啊，大老张咧，大老张有冇失手过啊？ 冇，真系 冇失手。 因为第一我又孤寒嘅，第二我又好穷嘅，咁基本上我都冇咩 jazz 俾人，咁所以嗰啲。摆咁嗰啲，好快就走人噶啦。 即系佢嘅意思，所有都系真感情。嗯，每一个同佢一齐拍拖嘅都系真爱。 系 ，OK， 好，多谢晒。 咁矛噶， 我而家交俾李志刚啦。听日吓十点钟， 好，再嚟个，再嚟开 party， 假期快乐， 拜拜。 Did it again? I made you believe we're more than just friends. Oh, baby, it might seem like a crush,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m serious. Dreaming away, wishing that heroes so truly exist. I cry watching the days. Can't you see I'm a fool in so many ways? But to lose all my senses, that is just so pathetic. Baby, oh, I did it again. There's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have. Oh, it's beautiful. But wait a minute, isn't this? Yeah, yes it is. But I thought the old lady dropped it into the ocean in the air. Well, baby, I went down and got it for you. Oh, you shouldn't have.